美国政府在疫情出现之后采取的行动，例如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等，都有效减低疫情对美国民众的影响。美国政府将会向国会提出要求拨款$25亿资金，用于治疗和研发疫苗等。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1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2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7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6系跌3.8，盈富基金26.7跌2.5。中国平安87.2跌1元，阿里巴巴203.2系升2毫，汇丰今日除净系报54.35，升3.88。友邦保险77元跌3毫，和客户心346元升2.5。建设银行6.28系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10.066，瑞士法郎8，澳元5.106。加元5.84，新西兰元4.901，欧元8.497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8点，系跌427点。港金现价报1529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32美元，卖出165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好翻好多，只系车多少少。就系东九龙走廊咧，去翻启瑞，近住学园街咧，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提提大家啦，九龙城甲丙达道咧就有水务急修，甲丙达道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咧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甲丙达道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咧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阿妹啊，俾支酒精含量70%嘅消毒火酒你啊！ 家姐，我啱啱先洗完手啫， 俾你攞嚟抹手机噶，手机周围摆，又系我哋成日都会接触到嘅物品嚟嘅，所以清洁手机同埋清洁双手同样都系咁重要噶。 知道啦， 你顺便抹埋个银包添啊，成日咧拎住周围去都系好污糟噶。

幾之前咧，或者年幾之前係一夜之間嘅做錯咁樣。 咁唔係啊，咁我都有㗎，係咪先？ 幾好啊！ 咁不如咁啦，下個禮拜全線都係我喺屋企啦。 嗰啲叫做環境，咁又唔好，次次都聽到你一打電話就173咁樣，幾難堪先得㗎，係咪？ 即係我哋改 home office 咯，我哋 home office 嗰個人咧就永遠去阿錢屋企度 home office。 即係特登攞個固網電話嚟打嘅。其實我正想講啊，都有10,000蚊啦，不如你快啲買個固網電話啦。 固網電話要申請嘅。 再申請埋啦，係咪？ 但最緊要係個10,000蚊幾時攞得到先？呢個都係好多即係朋友嘅問題嚟嘅喎。我嗱，我攞到嘅話，我考慮一下。我估嗰陣時我哋唔使再做 home office 啦啩？即係你已經啲疫情咩都走曬㗎啦，係咪？ 唔係而家嗱，公務員都陸陸續續啦。琴日你都有講嗰單秘密內文啊嘛。阿林鄭都希望喂快啲啦，三月快快脆脆復工啦，口罩呢啲嘢，衣服如口罩啊嘛，自己搞掂佢啦。 係啊，你都要著衫翻工。 係啦，所以我諗我哋好快咧，可能都就要復工噶啦，即係大家就會坐翻喺度噶啦。 咪都希望咁樣啦。 係嘅，都希望係嘅，因為你會見到好似我琴日咁樣講啦，好多唔同嘅機構咧都係睇緊亞政府嗰個頭嘅，即係幾時佢哋覺得個疫情咧係已經係相對地平復，大家可以翻工嘅話咧。其實咁樣，其他唔同嘅經濟咧，先至可以繼續發展。 呢人冇落實到3月2日翻工咩？ 好似未㗎， 未落實㗎。 佢都係講 就話唔會，即係都係嗰啲好似之前學校停課嗰啲安排咁樣，都係講緊係第一日之前係唔會嘅。咁而家個日子就3月2日，會唔會再延遲咧？就要等有關嘅部門就公布咁樣咯。 係啊，嗱咁啊，我相信今日都走唔甩咧，都要講呢個財政預算案啦。咁啊，有啲人話睇完之後咧就瞓得好安樂啦，因為咧終於貼中咗啦。有啲人睇完之後就瞓得唔安樂啦，因為貼中完之後咧未知幾時到手啦。有啲可能睇完之後咧就更加瞓唔著。哎呀死了，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数古灵精怪的，我们不如用睡得着指数来计算，昨天我们两个拍档我们睡得着不着， 睡得着的都 睡得着啊， 是 那么 啊 OK 啦，即是我会说那即其實我成日都會覺得嘅一份財政預算案咧，派唔派錢固之前係緊要啦。呢個真硬兜兜，大家即刻有得袋啊嘛。但係有冇個長遠嘅諗法都緊要咯。咁冇乜好大期望嘅時候，就唔會有好大失望或者瞓唔瞓得著啦，係咪？ 最緊要有啲錢咧用得其所，但係有啲錢咧要清清楚楚。 好咗啦，一萬蚊咁咧，除咗你瞓得著唔著之外咧，其實咧本身呢個數目咧真係好大嘅，10,000蚊咧，同我哋以往咧成日收到得6,000蚊咧，真係已經爭好遠噶啦嘛，照計好大粒噶嘛，真係衰嘅。但係呢個世界最衰係咩咧？即係等於咧，你如果誒你老公啊或者你老婆咧送嗰個 iPhone 十幾俾你咧，本來你應該好開心嘅，哇好嘢，老公老婆又送嗰個 iPhone 俾我。点知好衰唔衰？ 系啊， 隔篱阿强咧，同埋阿芬咧， 佢又 早两个月就已经同你讲话，我老公送咗部 iPhone 十几俾我，你而家咧就变咗好惨咧，追落后啊！即系见咗就话，切，阿老公咁啊，梗系啦，你见唔见到人哋啊？一早送咗啦， 咁又唔使咁样嘅，咁啊起跑线就唔使 set 到咁前，就同人哋比较，成日都话唔好同人比较噶嘛。 哇，你嗱，你讲真啦，你会唔会同人比啊？嗱， 我咁。 如果阿華咧，本來咧， 人哋葡萄咯，咪點啫？咁即係葡萄，咁唯有點喎？係咪真係兩度唔同地方嚟噶嘛？ 唔係，即係最慘就係人哋送咗一次10,000蚊出嚟先咧，搞到而家咧，我係等阿財爺唔抵啊嘛，佢牙痛咁聲咧，終於戒咗忽肉出嚟咧，每人派10,000咧，但係點知其實大家應該話。早啊，應該啦，都係同澳門睇齊啫，陰公嗱幾慘先得㗎，你話？ 咁都兩個唔同城市嚟嘅， 咁又係，係 咪？ 係 咪？人數又唔同，係咪？ 即係今次咧，即係選擇咗咧，就發放咧向18歲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0,000蚊。咁我諗大家咧，其實讚賞咧都係多嘅。咁雖然有人話呢啲唔可以話派發喎，回水數喎，啲錢本身係我哋個喎咁樣。嗱，但係點樣都好，我估咧就即係大家多咗手頭上多咗錢，雖然唔知幾時攞到，亦都有好多嘅問題，就會話，譬如我今朝睇到一啲嘅新聞，就會話啦，會唔會一啲嘅新移民嘅朋友，佢哋今次咧就係唔屬於呢個香港永久居民咧，就冇嘅。有人就會覺得有冇搞錯，亦都有人會話咧，喂，居於海外嘅香港居民，即係可能移咗民嗰啲朋友都有，係咪都係一個問號？大家都會覺得啊，點解會咁樣去處理嘅咧？ 好似不過以前都係噶，即係有啲派錢咧，成日都話喂，咁樣去到海外嗰啲人咧都有咧。 一视同仁啊。 唔系啊，因为即系佢哋始终真系香港永久居民啊嘛。咁但系问题系佢即系阿徐爷都讲得好清楚，话嗰个行政费或者去 check 佢话，即系好难咁样去，即系可能攞嗰个行政费仲更加大嚟去睇下，咦你系永久移民嚟，已经离开香港定点咧？即系好难去处理呢件事情。 系啊，嗱，既然系咁咧，不如咧就 以身份证， 不如就现实啲啦。你知啦，我哋节目咧点会同你喺度讨论咧，应唔应该拨款俾警察咁敏感啊？我哋唔好讨论呢啲嘢啦，系咪先？同事都好忙碌噶啦，费事佢哋咧收好多处理信件啊。我哋不如咧就讨论一下咧，嗰一万蚊点使啊？ 哦， 即系我哋而家唯有咧就跳落呢啲地方度咧。我因为我见到咧今日都有啲报章咧，佢都明知啊，你喺度即系再呻其他咧都冇意思噶啦。不如就老老实实，哇！呢一万蚊如果真系俾你落咗袋啦，你究竟会点使咧？咁样嗱，我唔知呢个咧，大家会唔会参考一下？佢就话喂，呢一万蚊会唔会唔好净系爱嚟咧？平时就吃喝玩乐嘅。佢话会唔会今次攞呢一万蚊咧嚟为自己嘅逆境装备就升级？ 哦，即系买房机系啦。 唔系嗱，有好多样嘅，其中一个咧，佢就话喂，你啲 home office 啦，虽然唔知会唔会真系三月咧就可以复工啦咁样，但如果你真系要 home office 嘅话，你会唔会为自己屋企嗰啲电脑咧就升级啊？ 嗯 又买翻好啲个各式各样嘅 notebook 啊，或者买翻啲正版嘅软件啊，咁样。 唔系、啊，但系好似即系学即系阿祖华斋，唔知几时有可能就可能最快讲紧最快，佢嗰讲紧啦吓，七月出七月啊嘛，咁都希望到时唔系嘅时候，咁就唔使升级啦，系咪啊？ 喂，唔系、啊，你谂下啲僆仔四月而家停课停到， 即系话而家预知咗先，即系攞定屋企嗰啲储备基金嘅upgrade 咗，跟住到时先填翻个窿。 嗱，因为琴日我哋都有啲听众咧，唔知琴日定前日咪有啲讲 home office 嘅听众咧，佢咪主动讲咧就话我唔使老细叫 home office。因为我的细路系啦，我的细路要唔使翻学咧，佢被逼放喺屋企啊嘛。咁如果嗰啲嘅话咧，有冇需要买翻啲电脑升级嚟俾自己玩啊？系、啦，咁然后咧中小学停课咧，原来亦都有人推介嘅、哦，推介咩咧？佢就话嗱，大人就买电脑。小朋友就买电脑游戏机，仲贵啊！而家 系啊，记唔记得推多咗好多出嚟？你知唔知啊？ 因为上次咪讲过话咧，嗰、那个即系任你上天堂咧，佢其中有一部机咧炒卖价咧，直情系断货啦。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佢话而家你用一万蚊咧，如果喺嗰度买嘅话咧，哇 OK 噶，你真系可以买到一个唔知咩套装啦，仲有但系买完个套装咧得翻两千蚊嘅啫。 哦，系都几贵噶， 炒卖价好似都炒到几贵咁添喎。 系。啊、所以好夸张。如果你要真的用这一万元来为自己所谓的、抗疫装备的话，有些直情就再推介你就说、大量买那些、口罩啊，即你现在有一万元呢，你会不会就肯呢，即是不用再等人来开仓呢，用正常价了。 认真啦、我想说在即这段期间呢，大家买一些叫做口罩啊、酒精梳酒液啊等等等等那些叫做清洁用品呢、用了多少钱，有没有计过？ 哇！ 我有 计 过， 你计先， 都四位数字噶，都四位数字噶，买咗， 即系过千啦， 系一定过千啦。 但你买咗几多用量先？即系如果你已经屋企咧有成樽洗头水咁大支嘅，咁咪咩都抵翻啦。 同埋阿展，你屋企多人喎，又冇得咁计噶喎。 系你 以头单口嘅话，每人都可能系两嚿水噶啫喎。咁如果两嚿水嘅话，嗰样嘢又唔系好大条数。 两百蚊买唔到咁多样嘢系嘛？又口罩，又酒精搓手液，又四 毛。唔系啦，简单啲啦，你有冇挨炒价先？ 我冇嘅。 你冇挨炒价，如果你冇挨炒价，其实就贵极有谱咯。 都要过千咯，总之话。 嗱，你又成日hold住商场冇人嘅时候，揿嗰啲酒精搓手液。搓喺只手度， 我冇啊！我冇、啊。 佢可能好似人哋嗰啲雀妈妈咁样咧，食咗好多嘢，跟住翻去咧反搓。 可能佢有少少去到商场度，佢有酒精搓手液喺度，阿钱系可以用嘅， 系 走就得噶啦。 系啦，我只不过讲你话 hold 住啲人唔怀疑你先用啫嘛，我冇话、 啊、 你偷人哋啲嘢，真 系。 仲有咧？ 唔系啊，即系我都会用咗好多钱嚟买呢啲咯，我会觉得 有啊， 因为呢啲系真系额外嘢嚟噶嘛，平时你。是不需要这样的，譬如那些漂白水等等，你都可能 要买定几支摆定在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没货，是不是，就是这样，厕纸等等那些都是用品来的嘛。 嗱，我琴日咧就見到阿財爺咁講嘅，佢就話希望咧可以盡快咧就喺呢個暑假嘅時候或者暑假開始啦，就可以派發你10,000元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希望相信嗰陣時咧嗰、那個疫情已經會減退咗一啲啦。咁啊，所以連同埋唔同嘅商户啊，希望可以咧就一次過就製造一個好嘅氣氛啊，一啲唔同嘅優惠啊，就鼓勵市民咧就攞住呢10,000元咧去做一啲嘅消費嘅。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咁樣全盤嘅計劃咧，係好事嚟嘅。但係，但係我諗好多朋友你見到放緊母親假嘅母親假啦，同埋你會見到呢個母親假應該喺疫情，就算係講緊暑假之後，可能咧都仲需要放緊嘅。咁啊，人工減咗，有啲人可能冇工做嘅話，係唔係呢10,000元其實本身都唔夠補貼佢哋呢一排個荷包穿窿嗰個狀況咧？咁樣咁就，但希望都可以解決到之後嘅一啲燃眉之急啦。 所以咧，我哋就苦中作樂啦，有呢10,000元，睇下究竟你可以點樣使啦嚇。 某晚生命中某人臨分手也肯。说世界谁比我真，我信那两秒的我曾经是最开心的人，幸福纯属偶然，谁介意没永生，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辛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若永久一起无妨，我也懂得难过，已证明曾发生的不算话。再得到思念，热恋融化偶然，朋友永远发展，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发生的不算幻觉，你能对我讲，曾真心喜欢着我，亦已真心不喜欢我，还求什么？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若永久一起无妨，我也懂得难过，已证明曾发生的不算幻觉。 许志安啊，有苦中作乐啊，为呢10,000元咧，即系如果我哋继续讲埋佢嘅话咧，你觉得有冇人会摆落银行度啊？ 我会啦。 啊，早讲先啦。 有啲人会觉得喺摆银行度咧，即系一个投资系冇得收息嘅话咧，咁咪冇用咯。咁 嗱，而家究竟银行摆落去10,000元有几多息收？ 梗系冇啦。 有啊， 有0.1毫啊。 No， 嗱，所以。原来 0.06， 喂唔系， 有几多蚊啊？ 唔系、哦，原来唔止呢、這个息口、哦。如果咁计嘅话咧、 啊， 真系唔止、哦。有啊，嗱、 啊、 今日咧即刻有财经版咧就话俾大家听咧，佢就话究竟咧呢一个10,000元咧有冇机会咧话可以爱嚟 增长 赚息咁样？咁咧佢就话原来得嘅、哦，佢话咧你可以去唔同嘅银行度咧，佢话而家咧。有嗰啲叫做嗰、那个息率咧系点样咧？嗱，譬如有几间银行咧，入场费10,000元，就当系即系话呢一个基金咁样咧，玩零存整付， 零存整付，咁、哦、多少少噶嘛。佢其中有几间银行咧，如果你用零存整付咧，最少嗰个利率咧都系 1.95%， 讲下一年。 我想问，但我对于储钱呢一样嘢咧，好明显系冇乜概念。 系啊，睇得出你系储俾啲网购噶嘛，系 系啦， 你系为佢打工。 系啦，零存整付呢一样嘢咧，系咪代表你摆咗落去，唔系你几时想攞嗰啲钱出嚟使就可以噶？捆唔可以话捆绑式嘅，即系总之你要摆喺个户口度一段时间，到某一个年份你先至可以攞出嚟用咧。 呢、這个咧就阿田你有冇试过？我都冇做过零存整付。 之前听过， 好似唔系一个普通嘅储蓄户口，即系储蓄户口， 即 系 唔系咁来往得 嘅，攞出嚟系啊。 唔系你同平时做定期咧，你都系唔可以即系就咁攞噶嘛？你都唔可以就咁。 定期未话同储蓄户口唔一样？你头先问我哋冇咩系 系啊 户口啊嘛？ 咁而家就真系 攞噶喎。 系啊，而家就真系话俾你听，如果你想攞呢啲嚟储赚息嘅话咧，佢用零存整付咧，网上有三间。呢啲銀行户口咧，佢最低嗰個咧都係有 1.95， 咁最高啊有2% 咯。 一萬蚊做唔做到呢件事？ 就係用1万元做入場費。佢、 哦 okay, 哦、 今日做呢、這個統計咧，就係攞1万元嚟出手嘅咁樣 咯。咁到可能一年後你有19蚊息咁樣係咪？我唔係問下啫，我真係 唔係你計下應該係有 一萬蚊啊嘛， 應該係1万元嘅咁樣係啊。 再乘翻12喎。 佢而家原來咧仲有啲咧嗱零存整付咧仲有兩樣喎，有啲咧。就一筆過，譬如話咧，你一次過咧就俾12个月嘅1万元，即係當12万咁樣計啦。咁有啲咧，原來咧就話用月供計劃，就逐個月咧將個本金咧存入去。但佢話咧，總之你用1万元咧，有啲當係個總數咧。都可以存到入去嘅，存到入去嘅。 咁大家不妨试下啦。即系如果未谂到点消费嘅话，不过长期派1万元咧，都系希望刺激消费，希望大家咧可以喺未来嘅日子可以将呢1万元可以使得开心嘅。 咁啊，睇下你有冇信心啦。即 系 如果你继续要 home office 啊，或者放冇薪假咧，喂，有啲话放成年噶嘛。咁呢1万元咧，就我谂真系我嚟积谷防饥，可能更加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派发1万元嘅措施同警队需要嘅资源系完全无关嘅两回事。他聽到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對涉及警隊的申請撥款有意見，相信在財委會特別會議的時候可以邀請警隊的代表解釋。陳茂波出席電台聯播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多名市民詢問為何已經移民的人士都可以獲發1万元，是不是會造成不公平。陳茂波解釋是根據入境處的記錄，合資格領取人士大約有690多萬人，當局知道有多少人來港，但是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如果要設定關卡，哪些人才可以受惠，可能會需要很多時間，過程亦都複雜，市民亦都可能覺得煩擾。他又說根據上次派錢經驗，準備過程要3个多月，今次吸取經驗之後，希望可以快些。黄大仙竹园北村梅园楼一个单位清晨5点几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对母子，50几岁男子现场证实死亡，70几岁女子昏迷，送往明爱医院抢救无效不治。警方封锁现场，正系调查事故原因。南韓新增334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病例達到1595宗，是中國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死亡病例沒有增加，維持在12宗。美國國務院呼籲國民重新考慮是否前往南韓的行程。美韓軍方宣布因疫情推遲原定下個月展開的聯合軍演，未有公布何時恢復。南韓國防部長鄭景斗強調，取消單一軍演不會影響韓美相關的聯合軍事準備。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王毅说，中方防控新型肺炎疫情稳步向好，赞赏日方一开始就和中国企在一起，感谢日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中方关注日本的疫情，已经根据日方需求提供必要医疗防护物资，愿意继续提供帮助。茂木敏充期待中国疫情尽快平息，又感谢中方提供医疗物资，强调日本政府已经制定应对方针，防止疫情蔓延。共同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四月到日本国事访问，两国外长在通话中确认将继续密切沟通，认为需要让访问富有成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4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3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2，跌4.4；中国平安87.05，跌1.15；盈富基金26.7。是跌2.5，阿里巴巴202.8跌2毫，汇丰控股今日除净是报54.3，是升3.38毫；友邦保险76.75跌5.5；建设银行6.32冇升跌；华夏沪深346.05升3毫；中芯国际16是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74，澳元0.656，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9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5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5,29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76美元，卖出1,6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启祥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咧，由于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再去启祥道就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嘅贾炳达道由于有水务急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咧，仍然全线封闭噶，咁啊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现在的小朋友心水好清的。 妈咪想争取睡觉，其实是想睡到几点呢？八点 了。睡到十点钟啊。 为什么你有时分十到十二点呢？ 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不是吗？ 想了解多些小朋友的想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的，今天我們的打氣區剛才呢就未跟大家說的，今天我們的題目是什麼？是的，就是接下來 DSE 考生的同學仔，是的，我們為你加加油打打氣，究竟你現在處於什麼狀態呢？其實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打我來1872388說一下你現在、接下來三月尾就 即將應考了，但你又未要上學，但又怎樣處理呢？老師是怎樣幫你加緊去訓練呢？怎樣去操卷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跟我們分享1872388，是的 DSE 考生，我們為你打打氣。不過這個我這個拍檔他就暫時還有一段時間才要為他的兒子打打氣，是的，現在應該是為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因為今年都是考 DSE 的同學仔，都為你打打氣，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88、豪仔，不知道如果要你幫他們打氣的，你會跟他們說什麼加油說話呢？我們有請曾志豪。 特别的经历成就特别的你，在疫情之中如果你都能够奋发向上，那就真的会逆境自强。各位 DSE 的朋友，我们为你加油。是啊，我们的打气区呢今天就想关心一些 DSE 的考生啊，因为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呢，大家都很担心究竟他们准备得即是足不足够呢，甚至乎呢你见不见到呢有人提倡呢就说要全港留级一年添啊，即是就不单止讲话考不考试的问题，可能是会觉得呢即是全港学生呢喂成年都啊一是就社会运动，一是就疫情运动，其实会不会都被他们整休下呢，可能更加好呢，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样啦，亦都不知道呢你的准备做得足不足啦，会不会挂住戴口罩呢都搞到你冇心机温习呢吓，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嘅。如果你有啲咩家长啊，你又点样支援啲学生啊，学生自己有啲咩心声嘅话呢 ,1872388 呢都欢迎你打过嚟㗎。天讲得啱，我小朋友呢就仲未去到呢就要 DSE 考试，有牌未有耐呀，除非佢係神童㗎啫。咁但我有咩头痛緊呢，都是要带他去复诊咯，咁啊，因为佢眼仔咧成日都话咧，哎呀，即系痛痛啊咁样，可能佢都系即系睇得我太多，我光芒四射，令到个眼睛唔舒服。好，呢、這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是、记唔记得我话，当我带佢睇医生嘅时候咧，而家大家咧即系好紧张咧嗰个温度啊嘛，咁咧佢就一定要有嗰个咧探热嘅手续咧过到关先得噶。我琴日咧又要带佢去复诊啦，我已经好老早咧同佢讲咗话仔啊，嗱你瞓一瞓觉先，因为咧我真系唔知道人哋啲小朋友系唔系嘅，即系我屋企呢个僆仔咧，佢一唔够瞓咧，譬如话晏昼咧有床戏要瞓觉咧，佢成身就热辣辣噶啦，额头咧兴噶，咁呢个咧我已经即系早有呢一、這个知道个习惯噶啦。我都系嗰句，我唔知人哋啲僆仔系咪咁，我嗰个就系嘅。咁所以我琴日车佢出去嘅时候咧，我已经同佢讲：你瞓觉啦，你肯瞓一阵晏觉咧，一阵你体温就唔会热辣辣嘅啦。咁佢梗系事与愿违啦，系咪？老豆越讲嘅嘢咧，佢就越唔听嘅。结果咧，我又再用埋第二个绝招啦。未上去之前咧，我已经同佢讲：喂，我哋慢慢行，我哋而家心静自然凉，唔好跳跳扎。嗱，我带你嚟坐低，嚟，我哋饮杯水先，慢慢休息，坐低，我哋静一静先行上去。不过结果上到的时候呢，嘟嘟，不好意思，都是发烧的，用那个额探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探到呢连个姑娘都认得我们，她说咦，又是你两父子，又是你个仔，她呢今次没那么惊了，她上次知道了呢这个细路一探就热，她现在知道呢其实她不是发烧，但是她基于手足呢，她不能够说我认得你啦，又是你这个僆仔，她都不可以，她说爸爸，不如你给她再坐到15分钟啦，我直情是绝望啊。我心谂又要等15分钟，都唔单止，因为你一等15分钟就其他人睇先㗎啦嘛，你又唔止等15分钟㗎，我望住个衰仔我话你瞓觉啦咁样。去到最尾呢，终于呢佢再度嘅时候呢，个姑娘都忍唔住笑，因为呢一模一样，越度越热，咁跟住个姑娘都话不如咁啦，我话点呀姑娘，我帮你攞部耳探机返嚟呀，我话好啊，你终于都有部耳探机啦。原来呢佢都好似要问隔离诊所你唔知咩，你借一嚿返嚟嘅。咁终于攞咗个耳探机呢， 一探之下咧，真係本來38度幾，而家探出嚟咧36点几啦，同埋第二次探咧都係唔知37.1咧，總之全部都係安全嘅。哇！我就安心，阿仔又放心，最緊要咩咧？就姑娘都即係稱心啊嘛。咁然後佢就話冇問題啦，可以俾你睇醫生啦。嗱，咁說明咗咩咧？說明咗咧，真係唔同嘅探熱方法咧，你嗰個發燒嘅定義都會唔同嘅。所以咧，我其實琴日見到有一篇文咧，真係好適合咧俾各位家長啦，又或者你需要幫人探熱嘅朋友咧，你要了解一下究竟幾多度先至叫做發燒咧？咁啊，唔係我空口講白話嘅，佢係咧揾咗一個咧台灣嘅兒科醫生咧，佢就話啦，原來唔同部位咧測試發燒嘅温度咧都會有唔同嘅。咁簡單啲嚟講咧，就有四種嘅方法。第一就係、是、用呢一個探 pat pat， 咁方便小朋友啦，係咪？探 pat pat 有用格拉底夾嘅，有擺脷底度探嘅，同埋咧就係、是、用耳仔嚟探嘅。咁啊嗱。时间关系，我直接就话俾你听咧，原来四种方法咧，佢哋嗰个温度叫做所谓咧发烧都唔同嘅。原来咧，根据佢哋所讲咧，发烧嘅定义咧就系身体里边嘅温度咧就大过38度，介乎37.5至38咧，可能都叫做系正常，但系亦都有机会咧已经算系低烧噶啦。咁但系如果你一般咧去到呢一个度数咧，佢都有机会咧就当系发烧噶啦。咁好啦，如果简单啲嚟讲，几多度？探格拉底叫做发烧咧，37度原来就当系发烧。如果你探条脷底嘅话咧，37.5度咧就当系发烧。如果探 pat pat 咧，就要去到38度咧先至算系发烧。如果探耳仔嘅话咧，佢就话啦，一般咧就37至37.5之间咧先至叫发烧。但系咁，佢话用耳仔嚟探咧都要跟岁数嘅。佢话如果咧你系2岁留下咧。38度咧，先至叫做发烧。3至10岁咧，就37.8度咧，先算发烧。如果系11岁或以上嘅话咧，37.6度咧，先至算发烧。咁就连探耳仔咧，嗰个耳仔腔嘅剂法咧，都有唔同嘅。有机会再话俾你听。咁但系呢一个资讯说明咩咧？就系唔好咁轻易就话佢发烧啊，佢发烧啊。唔同嘅机啦，唔同嘅年纪啦，你嘅发烧程度都唔同噶。咁点先最稳阵啊？梗系。问医生啦。风头火势，我头先留意到，我一讲到咧话，嗱有探 pat pat 噶，桂花田即刻露出一个遥远回忆嘅会心微笑。冇错，几廿年之前，佢都系帮佢个仔啊，冇几廿年，十几年之前，佢咪就帮佢个仔啊，帮佢女啊，就是、用呢个探 pat pat 嘅方法咯。大个咗就唔会有呢个可能噶啦。啊！俾你回味一下啦，桂花田系啊，攞 pat pat 嚟探热啊， 都唔使回味嘅，印象难忘啊，好似啱啱琴日发生咁咯。吓、 啊，十几岁噶咯，乐乐 DSC 之前仲要俾你咁样糟质。 哎，我唔系糟质，佢意思话 再探多一次啊， 个回忆啊，好似好近咁。 唔系几好、啊，佢坐喺对面同你食饭嘅时候，突然间你望住佢。阿妈，你做乜嘢？冇啦，我回想 嗰时同你光探嘅情况。 喂，乐乐，我帮你保护紧你噶啦。 好啊，嗱，教育局咧星期二就宣布中小学、幼稚园咧就唔早于4月20号复课，没有最迟，只有更迟。不过真系啊，冇办法啦，为咗保障大家嘛，系咪先？即系疫情未停咧，以策安全啊、唯有就将复课延迟，保障大家啦，系咪？咁啊，嗱，前日咧，我哋小确幸咧，丰收生活小确幸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几个咧，喺屋企同小朋友玩游戏嘅方法。咁小朋友就话喺可以喺屋企啫，咁但系有老人家或者哥哥姐姐啊，咁样好即系叫做好难长时间屈喺屋企啊。不过政府都话啦，唔建议大家外出，小心为上噶。但系都冇办法啦。正因为咁，近排咧就喺啲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市民就抗疫行山。相信咧，从未见过咧行山咧要排队上排队落嘅，系、哎、知道咧多做运动身体好嘅，冇话行山唔好嘅，但系行完山之后个山头变咗垃圾堆填区，就绝对系一件唔好嘅事啦。嗱、我哋咧好多时咧都好似宽己严人咁啊，就好似话人哋抢晒香港嗰啲物资啊咁。 我哋都好似有搶到喎。咁啊，但係成日都有話人哋整污糟香港地方，但係我哋都好似咧冇掉好垃圾咁，我哋都有份整污糟喎。嗱喺舊年康文署咧，其實咧已經咧有減少咗呢個叫做郊外公園咧。嘅垃圾桶嘅，仲提倡大家咧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但系就好似好多市民唔知道咁样。刚刚咧星期六日咧就有市民咧影到咧，哇好多个山头，除咗有大自然嘅绿色啦、灰色啊、啡色啊、泥黄色，即系呢啲大自然嘅色之外咧，仲有红啦、橙啦、黄、蓝、紫、黑、白、粉红、荧光等等。哇咩事啊？咁色彩缤纷嘅，哦冇，咪就系各式各样唔同嘅口罩啦，胶樽装饮品啦、外卖盒啦、食物袋啦、用完嘅纸巾袋同埋火机啫嘛。哎呀，系啊，好多人咧行山咧，唔等于多咗垃圾噶，冇垃圾桶亦都唔等于要随处掉，破坏环境噶嘛。明白？可能咧有初次行山嘅朋友啊，唔知郊外冇咗垃圾桶嘅市民，但系由细到大，我哋都系教育大家垃圾要掉落垃圾桶内嘅，唔可以乱抛。如果唔系话冇人捉到就可以违法噶嘛，因为乱抛垃圾要罚款1500蚊噶嘛。咁啊，之前咧已经有行山人士投诉话，喂啊，而家近排多咗咧。多咗人去行山，好不负责任咁样乱咁掉垃圾噶啦，咁佢哋就自发清洁啦，就将啲垃圾咧执咗落山先咧去掉嘅。咁一个半个就话，哎呀啲人冇功德啫。咁但系个个山头都一大堆垃圾，我哋香港人点可以俾人话我哋冇功德同埋缺德噶？嗱，各位嚟紧都准备行山嘅朋友，记住啦，郊外其实系冇乜垃圾桶嘅，已经好多已经系冇噶啦，即系可能有限，好远嗰啲先可能有。一个半个，咁记住啦，自己垃圾自己带走，缺德梗要还，咪俾机会人哋话你啊！ 好啦好啦好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我嚟呢呢， 嚟咩啊？嚟呢呢，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咧我哋咧各位啊现届嘅 DSE 考生同学仔， 系啦， 嚟紧三月咧你就啱啱好啊，今日27号系啊，仲有一个月咧就到你哋考试啦。 系啊，嗱，介绍翻啦，头先你听紧系余承庆啊，山顶黑九雄啊，电话旁边继续有我哋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关于 DSE 咧，我哋就希望开放打气啦。嗱，可以咁样嘅。如果你系考生咧，你又咁啱听到嘅，固然可以打嚟讲下你啲感受啦。家长，我谂咧就喺隔篱咧就即系最头痕嘅。平时已经好紧张噶啦，嗰啲煲汤水啊，嗰啲就即系少不免噶啦。再加埋而家咧又停课啦，又疫症啦，即系咁，究竟咧家长们啊，你系点样去应对咧？你啲仔女咧，如果要考 DSE 嘅话咧，欢迎打嚟讲下你啲心声啊，睇下有咩大家可以互相帮忙。18723888 嘅。 嗱，我咧就睇咗一个嘅报道嘅，睇完呢个报道咧，就会明白点解咁多嘅考生啦，又或者佢哋嘅家长啊，对于今年咧，即系我哋叫做啊，其实系开心嘅一件事，可以如期举行，但系咧嗰啲考生嘅压力好大啊，因为咧就有机构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佢就话咧都收集咗差唔多700名今年 DSE 嘅考生噶，咁样有95% 嘅受访者咧，觉得因为疫情嘅关系，可能影响到佢哋翻学啊，各样嘅嘢啦。佢哋系觉得紧张、焦虑、害怕、担心同埋不安嘅。更加当中咧，有20%嘅人咧，呢、這个真系好唔啱啊！所以我哋更加要帮佢哋打打气。 即系想轻生。 系啊，有伤害自己嘅谂法咯。你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话系啊，因为其实考生嗰个情绪压力咧好大啊。有关嘅机构咧就觉得咧呢一个嘅情况系忧虑嘅。咁、我谂就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大家都担心啦，系咪？ 因为咧，点解咧？我咪话你有啲同学仔成剥都冇考啊、因为好多有啲学校咧会选择放完新年假之后咧就翻嚟先考剥嘅，咁啊要比较近啲啦。咁但系咧有啲就会系考咗先嘅，咁所以咧即系令到冇考过剥嗰啲同学仔更加，因为呢个剥即系等于模拟试啊嘛，咁即系模拟 DSE， 咁佢连呢个机会都冇嘅时候咧，咁又同埋翻完學之後咧，即係譬如新年放完新年假之後翻學咧，係好多老師咧都會同佢繼續話，係咁操卷啊，幫佢有啲咩唔明啊，可以問啊，等等嘅嘢嘅。 係。 咁學校氣氛係會好過，雖然你話啊，而家老師已經開曬群組啊，你有啲咩打去問啊，但係都冇話一班同學會一齊去温習啊，去問啊，去研究啊，等等嘅嘢咯。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有憂慮係正常咯。我會。 同埋咧，嗱有一樣真係好實際嘅頭。所以我喺風頭火勢咧，咪話我仔去睇一睇醫生咧，探熱嗰關過唔到，咪睇唔到醫生嘅。嗱、咁簡單啫，即係你話你睇唔到醫生，你最多再嚟過啦咁樣。但係我已經好緊張啊嘛。而家咧因為考 DSE 佢講到明咧，就話入場嘅時候咧，你要交健康申報表咧，同埋探熱。嗱，申報表就 OK 嘅，你如實講翻你冇去過就得。探熱嗰關咧，老老實實，我睇佢樣咧都係額探噶啦，因為咧好實際嘅。如果你用耳機嚟探咧，每探一個咧，你要掹。一嚿嗰个耳嗰个胶壳走咧，可能佢都会觉得话 成本好大， 同埋唔够 咁多货。 但如果额探嘅话咧，嗱老老实实，边个考试之前你唔手心冒汗紧张噶？你真系惊噶，即系你除咗系嗰啲已经盘劈咧，唉、我嚟 hea 嘅啫，听日出年再嚟过。你大部分一紧张嗰啲咧，如果你真系热嘅，咁啱得咁巧，你中咗。过咗38度或者 37.5嘅，系啊，37.6啦。 喂，你一阵佢同你讲，你剩15分钟先入嚟，哇吓死啊！因为佢有权话你如果都系过唔到嗰个热度嘅话咧，佢唔俾入嚟 嘅。系啊，所以即系呢个更加系一个压力咧，因为可能咧你唔知嗰个 situation 嘅，可能你喂我真系跑过嚟嘅，咁 系啦， 点可能？ 因为我呢挺系死硬啦，我呢啲临急补废脚，你冇考过，你 系 逃咗学嘅， 系啦，佢长期都好。好熱噶嘛，係咪？ 是真 起碼咧，我哋打氣區啊嘛，我哋嗰啲地方咧，可以幫啲考生咧打打氣先嘅。首先第一樣嘢，大家唔需要咁擔心嘅話咧，就係話嗰個考試嘅日子咧就已經定咗啦。知道咧有陣時咧好多一啲不明朗因素啊，究竟我讀書有冇得考啊？嗰樣嘢係會影響到佢哋備戰嘅心情噶嘛。同埋今次咧就講到咧文憑試嗰個考試嗰個場地咧，因為未開課啊，所以咧考生同埋考生座位嘅距離咧係遠咗嘅，因為裡面。其中一個調查都講到嘅，有差唔多65% 嘅考生啊，係擔心喺一個咁人多聚集嘅地方嘅時候咧，死啦！我準備咗咁多，可能又捱夜嘅咯，咁會唔會我容易受感染咧？咁樣咁啊，將呢個座位個距離拉遠。 咗啦，加開咗多咗唔同嘅課室作為呢個考試嘅場地咧，即係各樣嘢其實教育局咧都做咗其他嘅嘢，希望考生咧就可以啦，安心做卷啫。其他嗰啲嘢咧，我哋幫你處理咗噶啦。 係， 而家呢一個月咧就乜都唔使諗，努力讀書啦。希望係咁樣。 嗱，我覺得仲有樣嘢咧，你可以喺呢個時候咧特別訓練下嘅，因為你仲係如期要考 oral 啊嘛，中文、英文都要啊嘛。但你平時係擘大個口就咁講噶嘛。而家咧，可能真係你要認真地訓練一下自己咧，戴住口罩嚟講嘢。嗱，我哋三個咧開麥嘅時候咧，開頭都 慣咗啦，而家已經 係啊，但我哋開頭都唔慣噶。你咁樣講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好似硬係發揮得唔係好暢順咧。你諗下，如果啲考生咧又緊張啦，如果佢咧又覺得咧戴咗個口罩咧，依家又話焗啊，又影響自己嘅話咧，咁你又會打咗個折扣噶啦。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好實際嘅操作咧。而家開始，可能你戴定口罩咧，不停就算屋企咧，你都要做 oral test 咁樣咧，不停喺度講噶。如果唔係就大件事啦，即係去到咧就打咗個折扣。 咧係啊，可以考慮嘅，即係而家有好多人教大家自制口罩啦，就是、用嗰啲廚房厚啲嘅紙巾咧。 係。 而家啲口罩咁矜貴係咪？就用嗰啲廚房嘅紙巾咧，彈咗一個口罩，可能咧都可以即係做到一個好啲嘅準備咯。 係啊，嗱，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啦，咁啊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如果你係考生，固然可以打嚟講下你感受啦。如果你家長見到自己仔女好辛苦嘅話咧，都歡迎你18723888。 联合军事准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2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4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4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4跌4.2，盈富基金26.7跌2.5，中国平安87.05先跌1.2，阿里巴巴203冇升跌，汇丰今日除净是报54.3，升3.38，友邦保险76.8跌5，建设银行6.33是升1仙，华夏沪深346.05升3，中芯国际15.96是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6，英镑10.075，瑞士法郎8.005，澳元5.113，加元5.844，新西兰元4.906，欧元8.50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5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529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17美元，卖出164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少少车多，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荃湾、元朗公路洪水桥贾欣平方向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龙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田径队长跑运动员黄允俊，今年23岁，而家喺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紧呢个运动科学硕士课程。2019年都算系我收获丰富嘅一年，我分别喺3月同埋7月代表香港参加咗世界越野锦标赛同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喺年尾亦都分别打破咗香港5000米、10公里以及马拉松嘅香港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OK 啦，而家咧11:10啊，19度嘅气温啊， 系啊，相对湿度85%，比较叫清凉咗嘅早上吓。 系啦， 1877-2388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讲下咧今年 DSE 嘅情况，你哋系点咧？同学仔你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啦。在家即系陪住屋企嘅家长，你又点睇你嘅仔？有冇发现佢哋啊近排个 有啲压力啊情绪？ 点样帮佢舒缓咧？都欢迎大家嚟打电话嚟分享。 系啊，阿祖啊，不过咧，我谂我哋今日可以嚟个双打气添啊！ 我都系咁， 因为咧有啲听众咧，佢已经主动打嚟咧，就话喂，除咗讲 DSC 之外，我想讲10,000蚊点使，冇问题。因为我觉得，呢个双打气区咧都好重要，因为点解咧？我哋头先咧都话咧，有啲朋友咧，佢10,000蚊咧，佢未必咧话会好疏爽咧，周围消费，因为点解咧？佢放紧冇薪假，仲要唔系净系放一个礼拜，有啲我哋见到有啲行业咧话可能。整整一年啊，起碼都幾個月嘅。 你除翻3个月啊，可能每個月即係將嗰10,000蚊分開三千蚊咁。 所以 我可以舉一個係啊，我覺得呢類型咧，即係如果你哋嘅朋友收到10,000蚊咧，你哋諗住點樣使？ 冇錯， 覺得夠唔夠嗰樣嘢咧，都可以打1872388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 我可以自己揞一個例子出嚟先。 好啊。 因为呢自从其实今个礼拜其实而家每一日都好多事情发生啦，就讲咗呢就係呢个停播嗰方面呢就会再度延长去到呢个4月中喺呢个复活节假期之后呢先至会逐步复课啊，呢个最早嘅諗法啦。我自己认识一个业界嘅朋友呢，佢哋已经全部喊晒咁口啦，就係、是。同我一樣做舞台劇嘅朋友，點解呢？因為咧，其實佢哋好多咧都會係入學校咧做好多教班嘅工作嘅。 係， 但係因為停課嘅關係咧，佢哋就即係由農曆新年啦1月中嘅時間開始咧，佢哋就已經係喺呢一方面教書，因為逐個逐個鐘頭計噶嘛，就係逐堂計噶嘛，佢哋就已經係冇收入可言噶啦。咁而家講到咧，褪到呢個4月中嘅時候，就即係代表住佢哋有3个月。唔係冇薪假，佢哋直情係零收入 夹硬被逼放假咯， 因为系啱有钱开工，冇钱就冇啦嘛，因为系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跟住你会见到嘅，就系咧，就算佢哋四月中开翻学之后咧，首先系逐步复课啦，边啲复先，边啲复后唔知啦，跟住学生们咧又会好紧张地啊，同埋啲家长啊，就想快啲追翻啲功课先。呢一啲嘅兴趣活动咧，应该就会诶唔系最重要，唔系一定要上。学校估计咧，亦都会咧尽量避免啊一啲大型聚集嘅环节，例如。朝早嘅早会啦，或者放学之后咧，唔一定需要嘅兴趣班啦。所以有啲嘅行业咧，佢哋已经谂紧，譬如我就话，即系教班呢啲戏剧班啊、舞蹈班呢啲咧，佢哋估计咧，正常收入应该系要到下一个学期啊，即系暑假之后，佢哋先至有机会变翻正常嘅收入咯。咁你谂下啦，呢一万蚊其实对佢哋嚟讲真系好紧要，但可能讲紧嘅就系到下一个学年啦，开始嘅时候，佢哋都未收到呢啲钱噶。 唔系，咁而家佢哋都预计希望暑假前会派到钱啊嘛。咁系 申请 系啊，呢个真系远水不能够近火咧，都明嘅。咁啊嗱，咁所以咧呢一万蚊咧，究竟你会即系点使咧？你会唔会有兴趣使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嘅1872388啦，1872388。如果你想同 DSE 考生打气嘅话咧，亦都可以欢迎你打嚟嘅1872388，1872388。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啦，继续翻嚟咧有风骚快活人。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印度裔的香港人 Guri。 我觉得在香港令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啲人对我的宗教有 好奇的，好像我告诉他们听我们的宗教是怎样，他们很开心。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吓。 系。 系啊，嗱，我睇到有两单嘅新闻，我都可以一齐讲嘅。有好有唔好，有开心同埋有令人沮丧嘅地方。 系 讲紧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啊，佢哋有啲未叫系喺家居自我隔离啦，或者有啲咧系入咗隔离营嘅新闻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真系要讲下啦。 好啊，好啊，好啊。 单咧就讲紧喺沙田区嘅希尔顿中心，其实我谂到一个即系大家都认知嘅住宅嘅地方啦，咁样。 系 佢就话咧，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喺上个星期六咧，就由内地翻到香港，需要咧接受14日嘅家居隔离。咁呢个都好合理啊，系咪先？ 系。 不过就俾管理处啦，同埋佢哋其他嘅街坊朋友咧，就见到嗰个男户主啊。多次外出，嗱，理应系要自我隔离噶嘛，但系就多次外出，咁所以咧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有区议员啦，亦都有参与咗啦，但起码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嘅咧，就系侧边嘅街坊咧，佢哋好团结啊，因为佢哋都会话，喂，都担心噶、哦，喂，你明明系要隔离噶嘛，但系你又自己走嚟走去、哦，出出入入咁、哦、样，所以咧佢就话，连日嚟又冇卫生署嘅人员巡查，咁点算咧？但系呢班嘅街坊们咧，希望佢哋就自己自发性。做咗一件事啊，佢哋咧就咧会有同区议员去联络啦，亦都由区议员咧就同卫生署去联络啦，但系就希望话翻俾知，喂有咁嘅情况，你哋可唔可以做啲嘢啊？咁样 系。 不过卫生署咧就回复话人手唔系好够啊，不如你哋自己报警啦咁样。 报警添啊，自己 系啊，咁因为要捉嗰啲人啊嘛，我哋即系市民唔可以捉佢噶嘛，叫做系咪先？ 可以捉佢身体健康啦， 或者告发佢，因为已经系条例嚟噶嘛。如果系话即系违规嘅朋友咧，有机会就罚款同埋要坐监噶嘛。 佢呢啲算唔算系隔离中心自由行咁样咧？即系虽然要在家隔离，但仍然可以自由行咯咁样。 其实都系成日都系讲话嗰个自律啦，因为都唔系呢个 case 噶啦。你知唔知人哋台湾咧好耐咧已经咧即系好早之前已经实施咗啊？喂，你自我隔离咧，佢真系即系督促住你噶嘛？你记唔记得我哋话有几个香港人喺接受呢个叫隔离期间咧，佢哋走出咗去咧，跟住咧俾人通缉啊嘛？后来就俾后来就俾佢哋嗰啲嘅警察人员咧就系捉到佢哋话喺即系便利店嗰度行，但系其实系要罚噶。 即係要罰翻佢哋，真係話喂，你一定要咁樣，同埋要重新再計過佢嗰個叫做叫做隔離嘅日子咯，咁樣咯。 喂，重新隔離過。 係啊，當然啦。 但你講開話隔離營咧，我唔知呢單新聞你有冇見到咧，就係話因為已經喺幾個嗰啲叫做度假中心咧，就變隔離營啊嘛，咁都運咗即係已經有差唔多一個月咁滯啦。咁你喺裏邊14日啊嘛，咁佢話有啲營友咧就悶得滯咧。 佢哋係即係行出去真係 唔係啊唔係啊，喺營裏邊做咩咧？ 哦，係咩？做咩啊？ 聚賭 喺營裏邊聚賭。 佢有呢啲咁嘅物資嘅喂。 係 嗱，呢個咧就我想講嘅另外一單 哦，係啦。呢班真係笑爆嘴啦！ 第一單咧，你都會見到啊，仲有啲好人就係嗰啲嘅街坊，佢哋都會話為自己保障一啲咧。咁我哋同區議員聯絡啊，同管理處聯絡啊。咁啊，最終啊，警方都有介入，衛生署都有介入咁樣啦。不過呢一單、第二單咧，就係講緊啊西貢户外康樂中心隔離營，即係直情要入營嗰班嘅朋友噶啦咁樣。就有圖有片，我唔知係咪呢個係咪真相啦咁樣，就話一啲嘅隔離人士咧，每日喺房裏面度賭博，跟住咧高峰嘅時間，廿人共處一室，而有相影到有啲人咧玩到興高采烈啊，口罩都飛埋啊，飛罩唔要啦咁樣，跟住咧 飛罩， 其實已經好錯噶啦，係咪？跟住咧仲賭得幾大喎？你哋估下。他哋講緊去到幾多錢嘅？ 好誇張啊！ 我唔明，我點解連幾賭幾大都知？ 裏邊有人爆料啊！哦、即係裏邊自己有啲人啊，篤背脊啊，可能佢又輸得多嗰啲啊！我懷疑係啊，應該佢自己輸好多咧。佢而家要攞出嚟啊！篤爆你！ 嗱，我估計啊嚇，我估計呢個爆料嘅人士咧，又未必係輸好多，反而佢咧係擔心大家嘅安全嗰類人嚟 嘅， 因為佢仲明明喂大家要隔離啊嘛，要隔離你要隔離，即係大家一定係有一啲狀況先至要隔離噶啦。 係 點解你哋可以咁樣聚賭嘅咧？因為咧呢一位嘅爆料人士啦嚇，佢都話咧佢自己都係入住咗呢一個嘅隔離營嘅。 係 佢話開頭入嚟嗰陣時咧，已經發現有人聚賭緊噶啦，可能佢嬲。做乜唔邀請我啊？咁樣係嘛？就話見到咧，講埋邊個房號碼㗎，即係報道有寫嘅206号房，就係有人聚賭咁樣嘅。仲要咧，佢哋好定時嘅、哦，每一日食完 lunch 之後啦，係每一日啦嚇，係要1点钟到啦，就一直賭。赌到夜晚黑12点噶， 哇！长过翻工啊，真系， 唔系就冇积极，系啊，系咯。 而佢连赌咩咧都有讲过，都有讲埋嘅。佢话开头咧，可能因为赌具嘅关系啦，唔系太多。咁如果你去隔离营，带副 pair 牌，咁大家可能玩下嗰啲嘢，冚棉胎咁样都好合理啊。开头咧就玩 pair 牌嘅，咁啊即系同 pair 牌有关嘅赌嘅赌局啦。后屘慢慢咧，有人偷运咗排狗入营。 哇，排狗好劲喎！ 点解要偷运？ 边个运都入嚟噶啦，真系。 唔知道。 系咪有得探嘅咧？ 系咪可能有物资 啊？ 探啊，系啊， 即系探病咁探 啦。哇，买排狗呢啲真系都属于系老江湖嚟噶咯，你俾我都唔识玩啦。 系都攞副麻将入 啦。而仲有人咧就话咧，里面即系睇到嗰啲相咧，就唔单止咧一定系赌钱嘅，亦都有人喺隔离营嗰间房入边度咧。食煙 係 咁，嗰位嘅爆料人士就話：如果大家要隔離，我哋當中即其中嗰房裏面嘅人有一個人中招嘅話咧，咁我諗大家都真係一定攬住噶啦。 梗係啦，呢啲叫做咩啊？攬炒女街坊全體中招，應該同我波牌一樣啊，通殺啊！嗰啲牌狗啊，或者你玩 pair 牌咧，全部通晒。但最紧要头先咧，咪话咧佢输钱输好多嘅，输咗 呢个要讲下啦。嗱，佢就话咧，最赌嘅人士嘅赌注系好大嘅。爆料人士佢就话见到有年轻人啊吓，仲要系年轻人啊吓，四日之内，你估下佢输咗几多钱？ 系输咗，应该要阿财爷派几次钱先够。 财爷派几次先搞咁犀利？ 一次都唔够，派两次就够啦。 输咗20000蚊啊！ 四日之内咧，输咗20000蚊。咁啊，开头咧就见到佢哋咧，即系赌钱嘅时候咧，系用现金去交易嘅。不过后屘咧， 跟住就唔得啦，冇晒 cash 啦。 倒口罩，一定系攞口罩出嚟。我嘥俾你5个口罩，唔系佢哋里边，佢哋里边都唔用嘅。佢哋已经系隔离咗啦嘛， 系啊，佢哋都要戴口罩噶，见到佢哋有人有戴口罩， 咩啊？佢都倒到口罩都除埋咯。哦，会唔会嗰个系输到咧除口罩啊？ 可能就系我哋以前咧玩嗰啲咧剥沙麻雀咁样咧，嘟嘟嘟嘟嘟嘟输咗，吹吹吹罩， 即系个感觉系除条仔仔斜斜嚟嗰啲。 系啦，唔系佢一除咗个罩就输咗俾人，会唔会啊？ 唉，但系咧，即系话嗰啲排狗咧，即系唔够嗰啲赌具咧，都有运送入去啊，唔够现金就冇人运送入去啊嘛。 系冇错， 跟住咧就开始转型啦。呢一个嘅赌局嘅话。首先，有人就改用呢個微信去轉數， 係， 亦都有人因為真係越賭越大，話嗰個數目咧已經係超過10万蚊。 係啊，啱啱睇新聞咧，即係即時新聞咧有出咧話，不過佢話即係講啫，就未係 confirm 到嘅咁樣。 即係唔止十萬咯，可能。 我睇到就話要簽下欠單，亦都要記低身份證號碼呢類型嘅資料咯，咁樣。係 啊，好似好嚴重。 嗰啲嚴重啊！咁呢位爆料人士咧就即刻同駐場嘅保安咧就投訴，喂唔得，我有醉賭嘅問題喎、啊、咁、啊、樣。咁另外一個大家真係拗曬頭，同埋點解會咁㗎？就係嗰個保安員佢跟住嘅處理係點啦？咁樣，你哋可以估一估嘅。 诶、哎，由于我哋都睇咗佢啦， 啊睇咗啦， 我睇咗个新闻系啦，保安员，我但系我未睇之前咧，我怀疑咧，保安可能话我都倒埋一份， 唔系咁啦， 俾我倒埋一份， 因为佢按紧呢条工作中噶嘛，点会倒埋一份啫？ 咁可能呢啲与众同乐打成一片，我哋睇《监狱风云》都系咁噶嘛。 啲保安员就系会阿 张耀扬一定系做嗰个角色噶，然后一定就话嗱，唔好打咁大力啊。咁跟住可能佢就玩兩手啦。 你自己擺低嗱，我講我口頭講，誒擺低500蚊咁乜咁咧？ 真實真實真實，誒買少少啊！咁啊大傻嗰啲就走出嚟噶啦。我覺得保安應該就有份一齊賭牌友。 唔係咁樣。 但係保安就冇咁做，佢淨係同嗰班咧醉賭嘅人士講咧話，喂有人通水啊！晏啲再賭啊咁樣， 咦真係監獄風雲嚟㗎，係啊， 即 係 有人巡啦， 太平紳士嚟巡監獄啊，打得細力啲，哦唔係即係打牌細力啲啊啲聲，我收到收到，即係連保安都買通咗而家。 唔係又唔好咁講啦，即係可能你保安人員可能都知道，哎佢哋都好無奈嘅，因為喺度14日唔知做乜嘢，又即係。 喂又冇得咁樣講㗎喎， 咁我醉賭 得㗎，醉賭 喎， 唔係即係 幫佢兜㗎喎， 唔係喎有喎。可能保安咧，佢之前有睇到咧，嗰、那个私人警星饭局啊嘛，啲、人喺里边可以食烟都得噶嘛，可能佢会觉得阿 Sir 望住都可以室内食烟，我系一个保安嚟嘅啫，你喺营里边食烟加埋赌钱，我又奈得你咩何先得噶？饮啦，咁可能系咁咧。 咁你就错啦，因为呢个故事咧系仲有下集。 系啊，点啊点啊点啊！ 因为咧呢件事已经曝咗光之后咧，即系有一啲爆料者啦咁样。到咗咧，就喺呢個琴日咧，應該係琴日晏晝嘅時候咧，喺呢個營裏面啦，隔離營裏面咧，係發生咗一啲爭執嘅。 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所以咧，警係啦，警方咧就話咧，有一位54歲嘅男子報案啦，就同佢就喺房間裏面咧，同人哋爭執咁樣嘅。咁當然啦，大家就會喺度諗緊啦，會唔會因為呢件事曝咗光啦，就令到有朋友不滿？点解我喺度娱乐下都会俾人哋通风报信，仲上埋报纸，有片有相咁样嘅，咁所以咧，连警方咧都要介入咗去进行调查。暂时咧，案件咧就列咗呢个纠纷案件咧去处理嘅。 但系咁样，其实咧，中心咧，即系西贡康乐中心，其实都有啲条款要遵守嘅，就话喺中心里面咧系严禁赌博啦，同埋饮用酒精饮品嘅。咁啊，如果你违规嘅咧，即系其实属于犯规咯，系啦，违法行。 嗱，我如果而家最后咧，我俾个结论咧，最衰就改错名。 嗯， 你去咩康乐中心啫？佢哋一听，佢听到真系以为咧，喂入去康乐中心，咁咪真系洒落咯？ 咁洒落先，但系你 麻雀洒落， 最好唔系一样嘢噶嘛？ 佢可能而家觉得咧，喂，既然入得康乐营啊，唔系唔玩啊嘛？可能我哋平时啲营友入去康乐营都系玩两手噶嘛？ 爬绳啊，跟住去踩下单车，里面有呢啲嘢噶嘛？ 更加要有室内活动咧，嗱，所以应该咧真系马上咧就改名嘅。即系如果咧唔知会唔会咁样，凡系去姚宗颐嗰、那个纪念馆上面嗰个翠雅山房嗰啲咧，会唔会嗰啲都系全部聚众喺里边咧就系写大字？ 系饮下茶嘅， 磨笔磨墨啊，写下字嘅咁样。系啦， 即系有， 但系真系有唔同嘅。 系啦，唔系用毛笔磨墨，跟住都系画只鱼蟹出嚟。 咁如果系嚟到康乐中心， 画咗鱼虾蟹之后咧，就可以运咗啲物资过去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嗰边。 系啦， 因为有啲鱼虾， 佢叫康乐，佢叫做康乐中心咧，就出咗事啦，应该要马上改名。 系啦，嗱，其实人哋咧即系俾隔篱嘅时候咧，都其实都苦恼嘅。嗱，我哋唔想咁样笑话啦。咁但系问题系都要遵守翻当区个，即系你要去边度隔楼 隔 篱 嘅 时候咧，都要遵守翻规矩。 唔系啊，嗱，因为而家嗰五个检疫中心咧，真系噶个名会唔同嘅，一个就麦理浩夫人度假村，一个鲤鱼门度假村，一个就北潭涌度假营。你话你呢三个地方啲营友，而家咪中一个咯？佢其中一个就话：喂，我哋度假嘅，系咪先？我咪唔到两手啊嘛。嗱，如果我住，我 喺 翠雅山房同骏阳村嗰啲咧。就可能落嚟自由行啦。 你应该或者俾空间话俾你听，即其实咧入营嘅时候咧有规矩要遵守嘅，要话翻俾佢哋听，有啲咩做得，啲咩唔做得啊嘛。 系啊，所以咧， 我估应该入得营嘅都知咩做得咩唔做得噶啦。 系啊， 做嘅就系好好隔离啊嘛。 系啊，最紧要就系你要打麻雀嘅，视像打得唔得啊？打 pair 牌嘅隔离房视像打好唔好啊？ 是妄想今天可旅行，由香港飞到英国再下二分，无聊时就会想太多，头晕晕令我想发奋，谁明白我可怜悯，一天累为两餐，肯搏肯挨做到三间四方城，亦无空玩一世，物一世，最重要开心得彻底，出放胆消费，无节制，不过地方细，住得贵，按物价变多打工仔，打拼出真谛，穷要有骨气，未必失礼，人人在拜金。想转身继续分，人人仍求一寸金，人人为寸金费神，谁拿着吉他鼓和棍，银银银，一天累为两餐，肯搏肯挨做到三更四方城，亦无空玩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早前回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的书面质询，证实有一名内地人在去年12月初原本乘搭高铁到深圳北站，但是错过落车，最终抵港。其后在高铁西九龙站路轨行走了一段时间，经过通风大楼离开，向警方自首。谭文豪说，立法会审议一地两检的时候，律政司和保安局都曾经表示不会发生类似情况，但是事件证明高铁西九龙站有严重保安漏洞，又批评政府未有主动公布事件，直至议员查询才透露。谭文豪认为，如非一地两检，高铁路轨隧道仍然属于本港司法管辖区，可以方便警方调查。他担心有人利用保安漏洞，利用通风大楼经隧道进入西九站。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聯合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有聽眾關注政府會不會有措施保障樓市不會突然大跌。陳茂波回應說，目前出現相關風險的機會不算很高，但是不敢說完全沒有機會。他強調，現時不需要擔憂私人住宅價格出現斷崖式下跌。有聽眾質疑政府經常優惠公屋租戶，對其他人不公平。陳茂波回應，提到不少公屋居民生活困難，所以想扶助相關人士。有離職的醫護人員致電詢問醫療方面有什麼可以裝備。陳茂波說非常關注有關問題，資源上必定會全力以赴。日本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的病例有894宗，當中705宗是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乘客或者是船員，14宗是武漢返回日本包機的乘客，國內感染有175宗。北海道佔的感染人數最多，至今有39人確診，包括有老師和學生。當局為防疫情進一步擴散，宣布1600多間公立中小學今日起停課一星期。南韓新增334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病例達到1595宗，是中國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死亡病例沒有增加，維持在12宗。美國國務院呼籲國民重新考慮是否前往南韓的行程。南韓軍方宣布因疫情推遲原定下個月展開的聯合軍演，未有公布何時恢復。南韓國防部長鄭景斗強調，取消單一軍演不會影響韓美相關的聯合軍事準備。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昼中期天气逐步转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3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4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5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4，跌3.2；盈富基金26.75，跌2毫。中国平安87.05跌1.15，阿里巴巴202.8系跌2毫，汇丰今日除净系报54.35，升3.8毫，友邦保险76.95跌3.5毫，建设银行6.38系升6仙，华夏沪深346.25升5毫，中芯国际16.2系升1.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5，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74，澳元0.656，加元1.334，新西蘭元0.629，人民幣7.019，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091。日經平均指數報22027點，跌399點。港金现价报153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3美元，卖出164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甲丙达道有水务急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放低袋米， 我见到先噶噃。 宠物嚟噶嘛，你点可以就咁弯腰拎噶？放低佢。 你等我嚟啊！ 哎，阿叔阿叔，摆低支漂白水。 我有自备手推车噶。 但系你见唔到地下有积水咧，我惊跣亲啊嘛。你袋米同漂白水，我帮你哋 keep 住先啦。 喺超市工作同买嘢都要注意安全。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搬运宠物想安心，善用辅助机械免扭亲。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阿天啊，阿祖咧？ 阿祖喺电话里边啊。 你咪收紧网购啊，包哥。 阿祖喺度啊，我仲发觉咧，头先其实我哋讲讲下嗰即系十一点半之前咧，讲讲下咧，我屋企系多咗两个人嘅，我阿爸、我阿妈嚟咗我屋企。 你唔知啊？ 我好投入啊！你明唔明白啊？好 moment， 我哋都要全程投入。喂，唔知佢哋嚟咗，突然之间，咦？点解阿妈喺度隔篱度行过嘅？佢都要惊。 我又明啦，佢系话俾你听，佢屋企真系大到一个地步咧。多咗两个人都唔知道，哎呀！ 头先我咪讲啦，你屋企太大，所以空旷，所以我就叫佢入翻间麻雀房， 细啲嘅房度， 麻雀房啊，嗰、那个叫做 系，即系其实佢喺室内咧，同喺户外系一样噶，好厉害。喂，咁你喺屋企，你已经可以等于做户外活动噶咯。 诶，咁又唔好咁样屋企大呢啲咧，我哋自己知道就算啦。你咁样讲晒出去，讲到我好似好有钱咁样，俾税局追点算咧？ 系咯， 咁你谂下，你边个屋企可以容许啊两个人瞓喺度一齐做瑜伽，仲加埋只狗，有咁大嘅地方可以 都得嘅，就算劏房都得嘅，顶脚啫嘛，同埋贴头啫嘛，真系系啦，好啦。 OK， 20度气温，相对湿度84%吓，一个咧即系叫凉凉地、冻冻地嘅早上。咁好啦，嗱，而家讲紧。疫情啊，成日都讲疫情咧，啊，真系睇到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新闻。 例如， 咁啊，继头先阿祖祖就话啦，喺啲香港啲隔离营咧，就有人喺度即系吓，有啲活动啦，咁啊，仲牵涉及警方嘅。咁喺国内，你知几咁大地方啦，佢哋咁咧就即系有啲个案咧，啊，又俾佢哋追寻，即系有啲咁嘅个案发生。咁你觉得啊，有冇人愿意？地系想话俾你听，哎呀，我自动投案咯，我屋企人中咗，我屋企人中咗啊，咁样 自动投案，屋 企人中了即系话俾个公司嘅老板听，系啦，哎呀，我屋企人中咗啊，咁即系去即系用呢样嘢嚟攞福利啊。 哦，咁你講到係咯，你講到攞福利，我頭先都向呢個方向諗，應該係咪保證14日咧都有食有住啦，有得瞓啦，同埋可能可以避一避債咧，分分鐘可能爭落。 Home office 都唔使做嘅， 係咯，可能 老細叫你 home office 唔得，我要隔離啊，可能我頭暈身痛，我唔舒服啊，哇，梗係有攞呢啲著數咯，我覺得周圍都有啊，唔好話就話內地嘅真係。 會唔會係咁樣啊？ 嗱，即係因為咁嘅，又就係地方啦，我哋又唔同啦嚇，因為咧雖然。就话大陆的疫情都好严峻，但系咧佢哋又有啲福利又 OK 嘅， 为了保障就业，社会要求各地的企业在疫症期间避免解雇员工，系啦，一定要咧继续发放呢个工资俾佢哋嘅，即系话一定咧佢哋就算有事，即系就算总之咩事都好啦，你哋咧系唔可以炒佢哋嘅，亦都要继续俾人工佢哋，就算你唔开工，你都要俾工俾人工佢哋啦。咁就系因为呢条条例，引到咧系其中有人咧。就会咁样，喂，咦，我都唔想翻工，喂，唔使翻工，但系都有粮出、啊， 即系因为佢讲到明，有个前提就 系 唔炒得啊嘛， 唔炒得啊嘛， 如果唔系大件事 啦 嘛，系啦， 咁我死啦，我又唔想翻工，咁点啊，我又想舐佢呢啲嘢，结果有个男人，佢真系同佢公司讲，老板啊， 我妈确诊啊， 我老婆同我个女咧就有事啊， 哦、 啊咁啊好严重啊，咁老板啊，我而家同你讲声，咁我跟住就唔翻工啦，我自我隔离啊吓咁样。 咁结果佢有冇去隔离啊？ 咁当然佢有啦。 佢真系入咗嗰啲隔离中心。 唔系啊，佢自我隔离啫嘛。 哦，即系家居，即系只系。 即系总之佢就系讲紧，佢唔翻工啫，佢只系目的系一样，唔想翻工，但系照斗人工。 系系系。 咁你估结果引嚟系乜嘢？ 结果就个老细话，其实我已经申请咗自我隔离先咯。你唔好攞我 quota 喎， 系 啦，唔好意思。 唔系啦，我觉得一定系佢啲同事睇唔过眼，喂，呢一啲咧真系分外眼红噶嘛。嗱、啊，你就唔出， 你又似你 系啊，风花雪月、啊。你估你自己跟住口明显嗰啲人咧，一定有啲蛛丝马迹咧，喺嗰啲网上平台啊、社交平台啊， 即系又系行山银行，又行山银行啊，吓 。只去添，可能出咗个浮添啊，带埋啲老婆仔落去咁样。 好难嘅而家， 同事咧就见到之后咧，忍唔住就同。老板讲系啦，我估呢一方面。 嗱，即系咁嘅，我哋大家都系唔系老板，所以咧，我哋系唔知道咧。万一如果有同事系中伏嘅话， 老板会点做？ 其实咧，个老板咧系要向好多个部门咧，政府嘅部门咧， 层层上报。 系啊，个老板话：，哎呀，咁大件事，你快啲唔好翻工住。咁即系佢真系信佢噶嘛？ 冇错冇错， 冇人谂过攞呢啲嚟玩。 系系系。 于是乎，个老板咧又要向咧卫生部门啦、公安啦、同埋游街办啦，即系唔系游街办？ 游街办。 你系咪好肚饿啊？乜嘢啊？哎呀，点样啊？我头先仲好认真听游街饭，游街饭系嘛？你想讲乜？原来佢哋中咗招食游街饭嘅咩？ 街道办啊！ 边度有个游字呢？哦，我明啦，我哋香港嗰条游街嗰度嘅办事处游街办。 哎、 样样都要噶、哦，中间嗰度 唔系啦，阿婶真系谂紧佢想去游街嗰度食饭啦， 系咯， 街道 游街办公，样样都要吓， 三大嚿叉烧。 佢咧去啲卫生部门啦、公安同埋街道办，即系老板咧系要做呢几样嘢噶，因为要清洗啊嘛，因为你话你中伏啊嘛， 同埋你等于系有确诊啊嘛，你要话俾人听噶、哦， 因为汇报啊嘛，咁佢于是乎即系老板就做翻佢要做老板嘅嘢啦，就去向个。各方面的部门的汇报啦，咁各方面的部门汇报就睇，哇吓契啊，你同事有事啊，咁就即刻去查嗰个人啦。 啱嘅，啱嘅，啱嘅，睇下你嗰个老婆同仔女咧，已经系咪入咗医院个名单啦？起码都 系啊系啊，咁佢真系即系即刻 哦，咁一查就 一查就哦哦，咁就好明显地 唔系咯， 系咯，就讲大话咯，真系啊，即刻俾人拉咗呢、這个男人， 咁计啦，造谣啊！ 佢俾人拉啫，佢依然冇俾人炒到喎，因為個政策就係唔可以炒人啊嘛。 唔 係 喎，而家你咁樣，而家你咁樣俾人拉啊，第二樣喎，你唔係係啦，你唔係因為疫情喎，而家你係因為即係瞞騙喎。 你知唔知啊？佢即係初初咧，即係佢一個 傻仔嚟嘅啫， 唔係一個報話佢屋企人有事咧，佢老闆咧即刻咧叫啲同事即刻停工啊，因為佢有翻過工啊嘛，嗰段時間一路到即係唔係間間都停噶嘛，咁佢都有做工啊嘛，佢係即時隔離。所有同事咁已经影响好大噶，跟住再咁样汇报，点知原来啊，你叫忍啦、啊，咁样讲大话喎、啊。 其实可能呢个人咧，本身系咁谂噶， 真系嬲啊！ 我一个扮确诊系咪？我话我老婆啊，啲仔女有啊，我啊。 益埋我啲同事啦，嗱，大家都可以停工啦。佢冇谂过， 冇谂过啦， 系会做翻一个即系正常老细应该要做嘅嘢。 所以咪我哋唔系老板，佢又唔系老板啦，因为老板原来有一个责任就系要汇报好俾咁多个部门啊嘛。 但系咧，我 真系唔好咁乱咁试。 我而家谂到啲心机唔好嘅嘢。 咩啊？ 嗱，我哋呢啲戴个头盔出嚟啫，我哋等于系嗰啲犯罪现场。纯粹系咧，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如果咁嘅犯罪手法有冇机会有机可乘咧？嗱，你谂下，出于佢个贪念咧，就系、是、希望咧可以呃到咧， 有薪 自我隔离啦，又或者总之唔使翻工啦，系啦。而佢嘅前提系咩咧？就系、是、话自己系同一啲患者就有关联嘅， 有接触， 系咪？嗱，呢个系佢两大目标嚟噶嘛？咁头先内地呢位傻仔咧，佢就讲得太具体啦，就话自己老婆同仔女，喂呢啲一查知咧，阿强你老婆咁啊，一即刻 check 到噶嘛？但系如果吓佢曳到一个地步系点咧？佢话老板啊，琴日系咪话咧有一个人力车司机咧，佢中咗招啊？系啊，我坐过佢架车啊！吓，咁你要隔离噶？哎呀，老板，咁我咪唔可以喺个工厂度投入服务咯？唔好话强，你快啲隔离先啦。 唔系，即系搵个确诊嘅人。 唔系啊，你一定有噶嘛。我已经讲到人力车司机，你唔好自己对入咗啊。唔系，你人力车司机，你一中个招，你边个城市都有人试过中伏噶嘛？我哋香港都有试过。咁然后佢通常都会话我哋呼吁咧坐过呢个人力车嘅朋友咧，快啲向卫生署投案，可能话你使唔使你都要界定你算唔算系紧密接触？ 咁咪真系好多条 喂！如果佢曳到咁啊，唔系如果佢曳到呢个地步咧，佢无端端同你扰乱敌情咁样话，喂，我有坐过，唔知噶嘛？嗱，司机唔会认得你噶，咁、多个客我唔认得啦，真系唔记得。你又冇攞单，佢又冇闭路电视， 又唔需要咩任何证据 噶嘛？咁点算啊？ 因为如果佢就算自己咁样啊，我坐过嗰个人力车司机啊，佢确诊咗啊，其实而家都会追踪啊嘛，即系追踪翻就系、是、哦，咁你坐过之后咧，你系咪翻咗公司啊？咁如果系嘅话， 系我知啊， 同事都有接触，可能 系啊，咁咪用咗头先你个方法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即系咧，所有人都话系啊，我同阿强一齐开个会嘅，咁你就咧一传十，十传百咧，哇！嗰度全部人都唔使翻工。 咁你咪即系等于，譬如我哋而家香港都有啲朋友都叫话喺个某个公众地方，佢去做嗰个收银员， 系啊， 都去买个帮衬个只鸡，食个碗粥咁样，嗰个我。 系 啦、啊， 会唔会有啲丧心病狂嗰啲咧？佢、就话系我啊，我咧就同嗰个收银姐姐我倾咗成个钟偈啊，我净系问佢，系啊，我问佢杯热柠茶系咪要加5毫子，佢答咗我十次噶啦，其实我好紧密噶，你拉我啊，你帮我隔离啊，我谂如果你去到咁就冇得讲， 真系好极致啦，即系呢啲系真系绝对唔得吓，喺疫情嘅时候，佢、因为加重咗人哋各方面嘅负担啊， 同埋你会扰乱嗰个即系情报噶，即系。本来咧，可能佢一个人就对三个嘅啫，即系所谓受牵涉嘅人。但如果咧，你个个都用呢条屎桥嘅话咧，个个都话我有份噶，我有份噶。咁你嗰个紧密网咧，突然间大咗好多嘅。咁于是乎，个连锁效应会点咧？ 所以佢而家咪 个连锁效应就系、是。在个康乐营度赌钱嘅人越嚟越多， 系啊， 咁你就大件事，咁就唔得掂啊，真系吓， 哎呀，唔可以啊， 吓，曳啊啫，嗱，啱啊，阿祖嬲得滞啊，阿祖话我而家都要做一做啫。 茫茫繁华内，穿梭过多少璀璨与耀眼。荡漾闹市中，几多给吹捧过后又转淡。最美那套衫，招展过后或被谁嫌贵单。时尚几多放在眼内，太少经典寄于心间。你那白衬衫，即使多清简都秀气尽散。笨笨旧眼镜，偏偏清晰看见尽永青山。情能停下乱世之轮，我俩优雅地将一切时代划过，越过定时极限，吹逝去又来，如常地挥一挥衣袖。你有我在旁，何时也挽着手。以朴素的真爱抗敌善变的潮流，你那古典你伴我的旧。 默契的相连，又成针针的刺绣。你与我之间，清晰得一丝不挂也耀眼，自在地懒散，不急于制尽设计与框框，情能缓慢，动转车轮。我俩显远地像倦和愁来互扣，自制内着的心，吹逝去又来，如常地挥一挥衣袖。你有我在旁，何时也挽着手，以朴素的真爱抗敌善变的潮流。那古典你伴我的旧，默契的相连，又成针针的刺绣。吹逝去又来，如常地挥一挥。信有我在旁，何时也挽着走，以朴素的真爱创造独有的潮流。你那古典美伴我的旧，默契的相连，又成针针的刺绣。肉眼看不来，但美不胜收。 有苏永康的潮流啊，吓嗱，而家咧，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大家就当然好紧张啦，特别喺有两个地方咧，地铁，又或者即系你话当你搭 lift 嘅时候咧，你都会好紧张嘅。咁啊，日本咧，佢哋而家都受到疫情困扰啊嘛，佢哋做咗个测试咧，就系话究竟当你搭地铁嘅时候咧。你企喺车厢边一个位置，佢认为系最高危嘅咧？边一个位置又会相对风险较低咧？地铁车厢同埋 lift 好，系啦，估先地铁，因为而家入地铁自己咧系真系有计算过企边个位嘅， 大家都有去条计算位啊嘛， 系啦， 系啦，我自己企边一个位咧，我就系会平时我就会企喺近啲出入位嘅，即系方便自己啊上车 门口嗰度啦， 系啦，门口。而家唔係嘅，我會企咗中間車廂嘅位置，兩條柱嘅中間，但係又唔扶住啲柱，唔扶住啲扶手，淨係用兩隻腳去攞平衡。呢、這個咧就我覺得安全嘅位置啦。 好，咁你膽拖啊！嗱，你呢條二穿一咧，就你地鐵就揀咗中間位。咁lift 咧，即係搭 lift 企咩位？ 我保埋我老豆啊！我老豆咧就揀搭地鐵或者火車嗰啲咧，佢就揀最尾嗰一卡，佢話人最少。所以个感觉最安全， 但 最安嘅选择。 最尾嗰一卡，但系都要揀个位置嘅话咧，即系学你话斋，即系门口啊、中间啦、啊，定系靠入啲。 我当同佢一样啦。 啊、OK OK， 好咁 lift 咧 ，lift 咧一次过啦，即系电梯系啦，二穿一嘅话，你揀咩咧 ？lift 企喺最近门口嘅地方。 最近门口嘅地方 系啦，好个感觉系咧，一打开啲门、啊，我要呼吸到出面啲空气啊。 OK OK， 阿祖条 Q 我帮你落咗飞先啦。好啦，多谢花田， 多谢 花田。 我而家咧都，我而家会拣咧嗰个叫做咧，咪有 先讲地铁先， 系你喺地铁咧，咪有三个位嘅隔篱咧，有啲 玻璃，系玻璃板嗰啲系嘛？ 唔系，三个位隔篱有 一个其实系俾伤残人， 系 系系，佢哋架车咁。 本来系， 当然咧，佢有人喺度用嗰人唔得啦。我哋如果冇人用，好多时啲人都会，我会拣嗰个位啦。 嗰个位嘅 系啦，咁跟住咧，如果搭 lift 嘅话咧，我会唔会企喺 lift 制位啦，我会企喺斜角位，即系 斜角位， 或者总之后排位啦， 后排位 嗰个位咯。 OK OK， 好，呢条飞就二穿一啦。好，首先冇人中晒， 哎呀，但系即系有人中啲啦， 有人中啲，有人中啲，系啦，桂花田有钱收， 系啊， 呢条二穿一中咗一张飞先，系啦， 先都要估下中 lift 定系中地铁， 系中 lift 嗰张飞，系啦，我哋先开 lift 嗰个派彩先啦，先讲讲咧呢一位嘅日本咧系京都啊。工艺纤维大学嘅副教授， 叫做山川盛史，系啦， 工艺纤维， 系啦，工艺纤维，因为咧佢话 工艺胸围， 佢哋做咗个，你个油鸡饭又嚟咯，真系，佢话就模拟咗咧地铁车厢里边咧病毒传播嘅情况咧，因为佢话病毒会喺佢惊咧会喺空气里边咧会有呢一个散播嘛，佢而家就话咧车厢冷气啦同埋 lift 咧都有机会散发嘅，佢就模拟咗呢个位置。好啦，我哋先派彩咧就讲 lift 先，佢话咧因为 lift 咧都系密闭空间嚟嘅。每个人咧点企都好咧，理论上受感染嘅风险咧系大致相同嘅。理论上，即系你 嗰个范围好细啊嘛。 系啦，即系你架 lift 又冇理由好似阿祖间屋咁大噶嘛。即系你前中后排咧。 我想话喎，反而佢住紧嗰间 lift 咧，嗰个大厦嗰个 lift 系超劲细。 超劲细嘅系啦， 企多两个我都唔得啊。 俾晒啲位佢住宅里边啊嘛。 我谂我哋所有嘅听众对于我屋企同埋我屋企附近嘅范围都已经系非常 了如指掌啦。而家好啦，嗱，但系跟住佢点咧？佢就话啦。虽然咧升降机里边每个人嘅企位咧大致感染风险都一样嘅，不过佢话如果你认真要计算嘅话咧，企喺最里边嗰个人咧系最安全嘅， 因为有啲咩前面都顶晒咯。 一嚟你可以话啲人顶晒咧，但二嚟咧佢话你谂下，你最惊佢会传染咧，就因为佢咳讲嘢嘅时候咧啲飞沫喷出嚟啊嘛。咁你谂下啦，你入 lift 嘅时候咧，如果你企喺最里边，咁即系你系望住人哋个背啫。你一层一层望住个背脊嘅话咧，咁即系话咧，无论点都好咧，人哋 向住门口嗰个方向嘅， 人哋都系向前面喷啊， okay, 打哈嗤啊，或者即系虽然而家大家都忍住咗噶啦，你有机会嘅风险咧都系向前散发，后排嗰个咧受嘅风险咧相对系最低嘅， okay, 因为冇你前面唔会有人定咁贱格拧住面向你打哈嗤噶嘛，咁样咯，系啦， 或者追住你嚟打咯， 系啦， 唔系因为喺个 lift 里面嘛，都系讲紧， 系啦， 我觉得呢一个讲得都好有道理，我都好认同。 系啊，除非咧，佢话有阵时有啲人好衰噶嘛，即系大家企入去嘅时候咧，唔系全部都望住所谓 lift 门口嚟企噶嘛，有阵时你唔知点解咧，你好中意咧拧住面。系啦，拧住面企噶， 或者咁样， 或者大家面对面企咧，咁可能就唔使揾啦。你到时风险就一样噶啦。好啦，咁究竟地铁系点样咧？ 地铁个位系边个位最好？又话咧，嗱，我而家 先讲最危险边个位。 哦，应该系中间企位。 其实阿祖调转啊，买啱咗个车门系最危险嘅。 系啊，系车门最危险。 车门最危险嘅。咁但系佢个原理咧，佢就话因为咧，当你企喺车门嘅时候咧，佢话车门附近咧已经冇窿罅俾你去走啊。佢话人同埋道门逼住咗咧，佢话嗰啲冠状病毒咧，因为好大粒咧会下沉啦。佢有机会咧就跌落你嘅头部位置，可能你会摸眼同摸鼻咧就中招嘅。咁佢话啦，边度机会系最低呢？佢话原来就系咧嗱，有得坐嘅 坐 位。 系啊，梗系坐啦。头先你问我嘅企啊嘛， 即系个意思啊。 我哋唔坐、啊。 唔系，就算你唔坐，你企嗰度都安全啲、啊。因为佢话咧，如果你靠近座位嘅乘客咧，就算你系企喺度都好咧，佢话因为呢啲病毒咧有机会喺你企嘅人同埋坐嘅人中间有罅。佢话就唔似系门咁样咧，已经贴实咗咧。佢话有机会咧喺嗰度嘟降低落嚟咧，就唔会直接跌落你个头度。 咁我头先都唔系企门咯，我系佢企喺嗰啲凳嘅隔篱噶嘛，嗰啲。 其实我谂下咧，可能阿田嗰个咧都可能都算系安全啲嘅， 好少少啦，叫做 系啊。因为你听佢个讲法就系，你如果有啲空位咧，俾嗰啲病毒跌落去，唔会直接落你个身咧，其实佢已经当。轻咗啲噶啦，感染机会。 我自己咧做咗个好无聊嘅目测嘅调查嘅。我嗰日咧搭港铁嘅时候咧，我发现咧喺我目视到嘅范围里面咧，得三个人有挨住埲墙或者扶住啲扶手。 系啊，而家好多咧，系啊，而家好多唔扶 嘅距离。 系啊，冇人再做呢个处男处女噶啦。咁所以咧，应该都要注意卫生。无论你搭 lift 定系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戴口罩，尽量唔好乱咁喷啊吓。 风险会变大，正系考虑缩细每日喺终点同观众一齐迎接火炬嘅仪式同出发时嘅仪式等。佢话最早可能下个星期公布有关安全指引。日本国内火炬传递下个月26号将会喺福岛出发，121日之内巡回各都道府县近860个地方。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午中期天气清凉。 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1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5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5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蚊，跌3.6；盈富基金26.75，跌2毫；阿里巴巴202.4，跌6毫。中国平安87.05，跌1.15。汇丰今日除净系报54.35，升3.88。建设银行6.36，系升4仙。友邦保险76.9，跌4毫。华夏沪深346.25，升5毫。美团点评102.7，升7毫。中芯国际16.18，升1.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5，英镑10.075，瑞士法郎8.004，澳元5.112，加元5.845，新西兰元4.905，欧元8.500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8点，跌427点。港金现价报15,31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04美元，卖出1,65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九龙城衙前围道啦，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南角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一带交通咧都稍微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九龙城衙前围道啦，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南角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简恩平方向上水、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美电康康嘅 Alex 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越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乜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唉，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去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诶，喂喂，咪住！ 吓、啊，做咩啊？ 喂，你真系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嘅。 吓、啊，系咩？ 细佬啊！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啦。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用行动。 怀孕歧视个案一直是占性别歧视条例第二大比例的投诉。 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 当中有接近三成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知识科技专家 Ben， 某啲国家啦，咁佢就会谂住啊，用人面面色睇到你，你系咪揸人钱啊，或者你系咪犯罪分子啊？咁可能觉得啊，咁样几有用啊，效率啦、啊，咁你冇犯事就冇事。咁好多嘅国家就会觉得哇，呢样嘢系侵犯私隐，或者用呢个方法系唔啱嘅，所以咧佢就而家计划紧咧禁止喺公众场所咧使用人面面色。当然咧呢个指引咧净系摆喺欧盟。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者。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又要报报天气啦。 系啊，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2%。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咁 home office 嗰个咧就系黄耀祖嘅今天。 冇错啦。 咁啊，而家嚟紧有豪雨录。 豪雨录，床头露尾，这个礼拜呢可能你听多了一个名词、啊、就是叫做床头诗啦。喂，不是床头打交床尾和那个床头诗、啊、床头露尾自己太卑鄙，是讲紧有人作咗首打油诗，然后你就发觉，咦，原来可能有啲人解读嘅时候，每首诗嘅第一个字打直排咧，就会成为一啲另外意思嘅文字游戏。系啊，喺古代嚟讲，呢一种就叫做床头诗啊。但究竟床头诗有几多种玩法嘅咧？同埋究竟中间又有啲咩嘅文字游戏嘅趣味咧？吓？首先床头诗原来不是单单只是第一个字这样打直看有这个隐藏意思的，原来有时候的床头诗是表面的文字没有那个字，但是就隐含那个意思。举个例子给你听，原来宋代曾经有一个古仔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才女，她的名字叫朱淑珍。这位才女有一日呢个父亲就骑着只驴就出去旅行。哎呀，不小心呢个驴撞到个州官。哎呀，冲撞州官真是罪该一等。州官呢就要呢捉佢治罪。咁呢位才女朱淑珍听到之后呢就即刻同父亲求情啦。咁呢个州官呢就话，哈，才女呀嘛，好。如果你要我求情嘅话呢，得，你试下作一首诗呢。个题目啊，个题材啊，就要用不打，即唔打，作为呢一个主题嘅。你作到嘅，我就判佢无罪啦吓。喂，即你俾我听到咧，我作嗰首诗，肯定句句都同你讲话。喂呀，大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血浓于水啊，唔好打唔好打。你一定系讲呢句啦。但系人哋才女嚟噶嘛，嗱，佢嗰首诗系咁讲噶。月儿西流更鼓把，渔夫收网就转回家。卖艺之人去投宿，铁匠熄炉正喝茶。樵夫担柴早下山，飞蛾团团就绕灯花。园中千秋已停歇，游郎改行谋生涯。无路受惊碰砖架，乞望老爷饶恕他。 可能你听到就会奇怪啦。喂，除了最尾一句你听得出佢系求饶之外，因为写到明无路受碰受惊就碰砖架嘛，乞望老爷饶恕他。喂，除了呢句之外，佢前面都冇讲过话唔打嘅，咁佢系咪输咗啊？啊，原来咧。你要睇真啲个文字先知道隐含咗不打㗎。嗱，第一个系讲话月儿西流耕古坝，以前有打耕㗎嘛，佢而家同你讲耕古坝，即系话呢唔再打耕啦。然后第二个就渔夫收网啊转回家，咁即系话咩呀，渔夫已经收咗网，咁即系话咩呀，佢唔再打鱼啦。第三句呢就系话卖艺之人去投宿，咁即系话呢嗰个卖艺嘅人呢佢已经唔再出嚟谋生啦。以前啲人卖艺会点嘅呢，就会敲锣打鼓嘛，督撑督撑，今日有嘢卖啦。咁即係话佢唔卖艺就唔打锣啦。咁铁匠熄炉飲緊茶就唔打铁啦。樵夫就早啲落山，即係唔打柴啦。咁然后飞蛾团团绕灯花，咁就即係唔会结茧就唔打茧啦。一路写落嚟之后呢，原来每一句都有唔打唔打唔打唔打咁嘅意思。好嘢好嘢，果然係才女。不过老实讲，你都要个州官咧有翻啲墨水先识噶。如果唔系，个州官可能就话点啊？你讲咩啊？都冇个不打嘅。系啊，有时啲嘢咧真系唔使讲咁白噶。好啦，有第二种嘅床头诗咧，原来亦都系有一种隐喻喺里边咁样玩法嘅噃。嗱，咁啊，古代咧亦都有啲笑话书嘅，《少林广记》里边咧有一个古仔系咁样嘅。佢话有个官员咧办事不明，净系中意饮酒咧，怠误政事。喂，讲紧古代啊吓，咁啊仲要贪财啦，欺压百姓啦咁样，所以咧老百姓咧就话咧作咗首诗咧嚟讽刺佢。但你知啦，边个够胆得罪啲官先得噶？讲真话都会俾人罚噶嘛，所以佢哋咧亦都系会作咗首床头诗噶。第一句系咁讲噶，黑漆起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画白虎，王子写乌龙，茄子敲泥托，冬瓜就撞木钟，为之前与酒，不管正和公。喂喂喂，即系我明啊，最尾嗰两句好清晰啊，为之前与酒，不管正和公，即系话佢贪钱贪酒，唔识公平公正啊嘛。喂，咁但系前面嗰啲又点样暗藏讽刺呢？吓，嗱，你睇下黑漆皮灯笼，咁个灯笼咧本来要光猛咧，你就要咧嗰个纸质要薄啊，又或者咧要系荧光啊透明你先照得光噶嘛。但系佢系黑漆漆嘅皮嚟做灯笼，咁即系点啊？即系唔明咯，即系不能够照明啦，系咪？半天萤火虫，咁咪一样啦。萤火虫咧亦都系睇得唔光猛啦。粉墙画白虎，粉墙咧即系话白色嘅嗰半墙嚟噶嘛，但你画嗰只白色嘅老虎，即系睇唔睇得明啊？都系睇得唔清楚噶，都系睇唔到噶。咁然后最尾嗰两句啦，茄子就敲泥托，同埋冬瓜咧就撞木钟。喂，咁即系咩意思啊？你攞冬瓜嚟撞个钟响唔响噶？咁啊，梗系唔响啦。冬瓜亦都冇可能咧可以俾你敲得响个木钟噶，即系话听唔明咁嘅意思。哇！即系啲老百姓其实系话佢你啊判断嘅嘢咧就唔明，有啲咧就睇唔明，有啲就听唔明，即系同你讲多都嘥气咁解噶。哇！你睇唔睇到啊？啲老百姓原来嗰阵时咧讽刺人好有文采噶。当然啦，你问啦，点解佢唔直接讲话你办事不明、处事不明、听唔明、睇唔明啊？唔敢，梗系因为如果咁嘅话，你就会写得不明不白啦。你都明白点解要床头噶嘛？咁啊，当然啦，最常见亦都系头先文中一开手就同你讲嘅，就系、是。据守藏字的床头诗啦，即是打横读是一个意思，但是有心人如果打直读呢，可能就会有第二个意思的。你知不知道原来呢最出名的床头诗呢是唐伯虎、哦、他说在唐人诗集里面呢曾经有句是这样讲的，我爱南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愁，秋月融融照佛子，香于杳杳就杳惊楼。 打直读是什么？我爱秋香啊，原来。咁有阵时仲可以互相定情嘅，譬如有啲人就会写一句咧，就话啊，愿把春情寄落花，随风染染就到天涯。君能识破凤系句啊，去府当归卖酒家。咁即系打直读系咩啊？愿随君去啊！不过最出名嘅床头诗当然都系爱嚟讽刺人嘅啦。水浒传里面咧，原来亦都有一首床头诗系咁样噶：芦花丛中一扁舟，结尽蛾虫啊此地游。意是若能知此理，反攻难图可无忧。就咁睇又冇乜嘢啊！打直读系咩啊？卢俊义反哦，原来当中就系逼呢位卢俊义咧，喂，我同你占卜咗啦，你系会作反嘅啦，你唔反都要反嘅啦，官逼民反就不如你自己反，上梁山啦、啊，老友。我谂你大概都明白几时佢哋会玩呢啲床头诗，除咗想展露佢嘅文字游戏功架之外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喂有啲嘢讲得太白咧就会出事噶啦。嗱，不过古时候啲人咧胸襟都好似比较广阔，因为起码我见到嗰啲记载咧，嗰、那个老百姓讽刺完佢听不明扮不明之后咧，好似都冇话俾人罚嘅。不过世道唔同咗噶啦，而家就算你点样床头露尾法，床完头可能啲人都会照斩你个头噶。唉，古人如果嚟到而家，都会发觉床头诗呢个游戏都唔容易玩啊。 存在一息间榨取，不要看去，连期待也是犯罪。结尾没趣，过程却太有趣。不要看去，前面后有血有泪，我有跌下去，怕幻想我被拉腿推得一堆。不要看去，悬崖下苦楚抗拒，有趣没趣，好奇也会过去。不要看去，回头吧，不知不聚。 二台通识六十秒。 2020年话咁快已经嚟到二月尾，而今年是闰年，所以会有2月29号。对于2月29号生日的朋友呢，又可以庆祝四年一次的正日生日。啊，你又知唔知道，如果在平年一年得365日嗰阵，2月29号出世的朋友，啲岁数系点计呢？嗱，原来根据香港法例《成年岁数条例》列明。一个人如果他是2月29号出世，在闰年以外的其他年份就需要用3月1号作为他的生日，这样他们就不用四年等一次了。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吹快云啦！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早晨。嗱，我估咧喺全球嚟讲啦，真系戴口罩已经成为咗大家嘅日常，冇得讲噶啦，系咪？ 系。 不过日本呢个地方咧，最近有唔同嘅新闻，都会令到大家好似有少少担心，少少担心，甚至担心到咧，就佢哋今年啊暑假嘅东京奥运啊，可唔可以顺利举行啦？ 系啊，冇错。 其实真系就另外，我琴日睇到咧，即系香港都好似未有电视台肯播、肯俾钱播呢一个奥运，我哋有冇得睇奥运都唔知啊吓。 系啊， 如果你睇埋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你就更加会有一个担心，就会话死啦！如果佢哋原来对抗疫情有阵时会有啲咁样嘅处理嘅话，真系容易个疫情会继续即系延续落去嘅话，即系可能奥运都要取消或者延期咁样噶。 系啊，点做啊？佢而家做咩事啊？ 讲紧系日本嘅麦叔叔， 系 嗱麦叔叔其实都喺世界各地任何嘅地方都多噶啦， 系系系。 佢哋咧就發現喎，俾日本嘅記者就發現啦。可能咧日本人啊，即係不嬲咧都覺得服務嘅係好緊要嘅，服務為上咁樣。而其中咧有一樣嘢咧係包咗喺個服務度嘅。但如果我哋戴咗個口罩之後咧，呢一樣嘢就會冇咗噶咯。所以咧佢哋都好似般提議啦，佢哋嘅員工咧就係唔戴口罩翻工嘅。 哦，因為我記得以前麥叔叔咧，佢個餐牌度咧有一句好笑嘅，寫住笑容係免費咁樣咯。 嗯 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呢个宗旨，我明白系需要有嘅。咁但系问题系呢个疫情嘅时候，就系咪应该要豁免下咧？吓， 嗱，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嘅。豪仔讲得咁好啱啦，佢哋其中一句口号咧都讲过，笑容系免费嘅，任攞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原来咧，日本嘅麦叔叔咧，嗱，我有呢排我有去个麦叔叔买过嘢食嘅，我见到佢哋嘅员工咧都应该香港嗰度啊吓，系有戴到口罩嘅。 正常都戴啦，系啦， 都合理啊，系咪？但就话咧，日本嘅麦叔叔咧，佢哋就冇叫啲员工佩戴口罩。 系 原因咧，就系话，咁你戴咗个口罩，咁咪提供唔到个笑容咯。跟住喺日本而家就有好多嘅讨论啦。 系咯， 系啊，连日本嘅麦叔叔佢哋咧都有回应翻咧，就系嗰啲传媒查询嘅时候咧，佢哋就咁样讲嘅。喺同总公司合作嘅同时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区域负责人同埋店长，佢哋自己判断。而決定是不戴口罩的、 哦、可以自己判斷、 啊、這個呢、我剛才都原文引讀啦，當然啦中間有不同的、翻譯的情況啦，我估計呢他就是說呢、未必只是我們日本的總公司就叫員工不要戴的，不過有時大家都知道這些大型快餐店有些是特許經營商來的嘛，即是給了錢買了他的 license 樣跟著就去做的，所以呢他們就會說、這個就可能是個原因啦，变咗咧，就员工配唔配戴口罩咧，就系即系公司就话唔一定都需要啊，因为呢个就系要包埋我哋嘅笑容俾你啊嘛。嗰边就好多讨论啦。咁两位拍档，你哋又点睇？ 喂，点解佢唔自家咧喺麦叔叔佢自己一个品牌啦嘛？咁啊，将佢哋嗰几个即系佢哋嘅代表人物咧，咁将佢哋都有笑噶嘛，系咪先？譬如嗰个滑溜溜咧， 门口嗰、 那个，唔系啊，即系就算麦叔叔佢个样都笑噶，佢嗰个孖样肠嗰个嘴咧好大噶，咁咪黐喺个口罩度，即系做佢自家品牌嘅口罩，兼且攞出嚟卖， 系啊，都得啊，都得、啊， 即系有埋笑容噶嘛，佢哋个个都笑唔系喊噶嘛。 嗱，我觉得啊。钱叻过呢间公司， 呢、這个好好啊！ 就 sell 埋自己， 因为咧，日本嘅麦叔叔最终咧系有跪低度嘅， 系啊， 即系当有传媒去访问啦，亦都成为网民热烈嘅讨论，因为佢都会咁谂噶。哇，其实咧，作为快餐店嘅员工，佢哋每一日要同好多人，甚至可能系世界各地唔同嘅游客会相处噶嘛，咁变咗咧，佢哋都真系几首当其冲噶， 系啊，高风险 啊咁样。所以嗰边有咁多嘅讨论之后呢，日本嘅好多嘅商店加埋麦叔叔呢都会呢就贴咗张新嘅告示，佢就係话呢，我哋嘅员工将会佩戴口罩，如果引起不便嘅话呢就请见谅啦咁样。 其实我真係好奇怪呢，我真係唔信日本人呢嚟到呢一个时势呢，佢见到你唔戴口罩呢佢係欢迎，见到你戴口罩呢佢会瞄你嘴。 係呀，做咩你戴口罩咁 样。你諗下，佢如果呢以往呢係露出微笑呢，本来希望代表呢就是哎呀，我哋待客至上啊，希望你宾至如归啊。 你 谂下，如果而家你系客人咧，我谂你见到佢冇戴口罩咧，佢仲要帮你拎个包出嚟、啊嗯，你走咗啦、哦，你肯定唔会帮衬。 个口露齿、 啊，咪系咯，佢仲要同你讲，我系哦，个仔姨妈，你 嗰扎嘢， 喂，你一定走啦，你嗱，你唔好话麦叔叔添啊，我谂如果你譬如话你寿司铺嗰啲咧，不嬲佢哋都已经系要有卫生噶啦嘛，佢哋要有嗰啲透明罩罩住自己噶嘛， 系、 啊啊啊、你都唔会要求佢企喺寿司台嗰个人咧，我要见到你个你个。 我要你见到你笑容， 我要见到你笑容， 茄茄声咁笑嘅，咁样喷晒口水落去，我要食物度。 即系有冇咁中意人同你笑啊？呢一点咧，亦都系最近咧，大家话唔对日本咧，重新要再认识嘅一个角度咯，哦嗯、都系咁嘅，真系、 啊。会有呢个情况。 我自己觉得阿田嗰个谂法好好啊，其实即系要加个微笑。如果呢一样嘢系即系你哋公司包咗嘅，你哋个服务包咗嘅，即系个口罩出面咁，当然啦，唔好破坏咗个口罩啦。即系咁样做。 嘅話，其實嗰樣嘢又可以帶到個微笑，而且咧員工亦都安全啊嘛，仲覺得多咗一份關心添。 係啊，你一講破壞咧，就真係即刻諗起，咁使唔使同佢喺度畫劍指啊，加持個口罩？ 係啊， 我哋點樣加持咧？攞薯條，夾住條薯條喺個口罩出邊搶， 飛佢先， 係啦，飛佢 喺度繞三個圈。 係啦，如果我係麥叔叔啊，我推出抗疫薯條添啊，我推出嗰啲咧有。大蒜成日话蒜头杀菌啊嘛，大蒜味抗疫薯条， 最系嗰有三支系冻喺度唔会喐嘅， 系咯， 好似香咁样。 系啊，嗱，所以咧，啱啊，早早提我哋大家咧，即系服务系好重要啊。不过呢个时候咧，我谂卫生咧应该系远超于一切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派发10,000元嘅措施同警队需要嘅资源系完全无关嘅两回事。佢听到唔同党派嘅立法会议员对涉及警队嘅申请拨款有意见。相信喺财委会特别会议嘅时候，可以邀请警队嘅代表解释。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多名市民询问点解已经移民的人士都可以获发10,000元，是不是会造成不公平？陈茂波解释，是根据入境处的纪录，合资格领取人士大约有690多万人，当局知道有多少人来港，但是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如果要設定關卡，哪些人才可以受惠，可能會需要很多時間，過程亦都複雜，市民亦都可能覺得煩擾。他又說，根據上次派錢經驗，準備過程要3個多月，今次吸取經驗之後，希望可以快些。另外，有聽眾關注政府會不會有措施保障樓市不會突然大跌。陈茂波回应话，目前出现相关风险的机会不算很高，但是不敢说完全没有机会。他强调，现时不需要担忧私人住宅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有听众质疑，政府经常优惠公屋租户，对其他人不公平。陈茂波回应，提到不少公屋居民生活困难，所以想扶助相关人士。有離職的醫護人員致電詢問醫療方面有什麼可以裝備，陳茂波說非常關注有關問題，資源上必定會全力以赴。運輸及房屋局早前回覆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的書面質詢，證實有一名內地人在去年12月初原本乘搭高鐵到深圳北站，但是錯過落車，最終抵港，其後在高鐵西九龍站路軌行走一段時間，經通風大樓離開，向警方自首。譚文豪說，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的時候，律政司和保安局都曾經表示不會發生類似情況，但是事件證明高鐵西九龍站有嚴重保安漏洞，又批評政府未有主動公布事件，直至議員查詢才透露。譚文豪認為，如非一地兩檢，高鐵路軌隧道仍然屬於本港司法管轄區，可以方便警方調查。他擔心有人利用保安漏洞，利用通風大樓經隧道進入西九站。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北韓中央廣播電台報導，抗傳染病教育和檢疫工作正是在當地幼兒中心和學校大力開展，當局宣布延遲幼稚園和學校的復課日期，以阻斷病毒傳播，又要求入境車輛證明車上沒有老鼠，防止病毒隨著動物帶入境內。另外，俄羅斯外交部表示，由於存在持續的病毒感染風險，當局應北韓要求，向平壤捐贈了1,500套新型冠狀病毒診斷測試工具，期望措施能夠防止病毒擴散。南韓統一部說注意到相關報導，會密切留意情況。

你仲好痛啊？ 你挨住我只脚啊！ 唔系你顶住下，行多两三个街口咧就到噶啦。 哇！乜嘢啊？仲有两三个街口？阿田啊，我哋做乜要咁早落的士啊？唔可以直接去到门口？哇！ 即系咁样嘅，我平时都悭嘅，再坐的士咧，即系再坐 一回。 唔系啊，即系再坐咧就会跳标噶啦。头先24蚊啱啱好，咁再跳嘅话就唔抵啦嘛。跳咗一下要俾多个几噶嘛，系咪先？ 我而家个心就跳到叭叭声，阿田你冇钱。你出声我俾咯，大把。 你俾定我俾都唔系有咩关系嘅，系讲紧悭钱啊嘛。嚟啦， 得啦，哇！你又踩到我只脚啊，天啊！哇！唔好讲住，我哋行啦，我真系好痛啊！ 行啦。嗱，斜佬顶住先啦吓，就系咁噶啦吓。 知道。 系啊。 乜仲要上车噶？唔系啊嘛。 系啊，斜佬顶就系噶啦，唔好意思啊。师傅，今日咧又要嚟烦你啦。阿祖咧，你有啲咩你唔舒服咧？即管同阿曾师傅嘅话啦，啊，即系问下佢啦，佢啲手势好好噶。 系啊，曾师傅你好啊吓，麻烦晒你啦咁。 系，曾师傅，阿祖系因为曾师傅，曾师傅， 你做乜嘢？你上身咁嘅，点解咩师傅啦？阿田呢个 曾师傅系啊系啊，你唔系茅山师傅嚟噶嘛？ 你除咗我，仲识讲咩噶？ 唔使讲。 哦，曾师傅， 我有问题。你吓过嚟 哦， 你系咪做咗仓务员？唔系好耐咋 吓？系啊， 你啊女人啊，我问你系咪你啊？ 唔系 你嚟睇病咩？ 唔系 我系我嚟睇病，你使唔使再睇过啊？咁 你想睇我啊？ 你都唔够 反眼啊！佢哋反眼啊！ 未够五尺，童工嚟嘅啫 吓。 你做仓务员 嗱， 租几耐？ 我啱啱够五尺嘅，虽然个人生得矮，你讲得啱啊！我真系做咗未够三个月噶，曾师傅啊，点解你会 吓？唔好嘈住，睇多阵先。 你唔好净系睇住我先得噶，曾师傅。 唔系，反咗眼，我望到你想呕咁。 想睇多阵啲报纸先啫。吓， 咁我喺度做乜嘢啊？ 你等我睇埋份马经先。哦，好啦，今日冇马跑。啊，到咗唔系好长时间。嗱，你睇下你，我轻轻点一掂你脚趾尾啫，就咁痛啦。 但你踩个脚趾尾，我条腰痛嘅，点解？ 犀利啦！ 手下留情啊，你唔好咁样啊！ 劳损好严重，你平时一啲都唔注重零售业嘅工作安全守则啦。 哎呀，曾师傅，你真系讲中晒啊！阿祖佢咧，平时咧。我都话噶啦，我平时睇 你唔好挨到咁埋好冇啊！我企到坐到冇事啊，而家 你嗌痛，我唔想我整到你痛， 我就系唔想你整到我啊！ 系啦，平时我提你，你又唔听，都系咧要俾曾师傅闹下你，我都心痛噶。 但阿曾师傅好想请教下你啊！你啱啱望一望我，掂一掂我，点解你会知道咁多嘢嘅？ 哦， 曾师傅好靓嘅， 好简单啫， 佢睇相噶。 头先你隔篱呢个女人 哦。 就填嗰张资料嘅时候写咗个资料情况出嚟咯， 原来我都唔知啊， 系咯，你系咪执货嗰阵整亲个旧患先嚟揾我啊？ 哎呀，我都话噶啦，唔好睇小执货呢个动作啊！你次次咧都系咁样求其咧弯腰就去执，好危险噶嘛！ 唔系啊， 我叫咗你都唔好咁对我咯， 我都唔明啊！你两个点样行埋一齐嘅？ 我哋冇行埋一齐， 咁啊仲衰 吓！我哋同一间公司做嘢咋？ 你 唔系我系关心我同事啫。 你点可以就咁弯低腰嚟攞货咧？ 系咯， 你明唔明啊？ 系我就叫咗你噶啦。 重复弯腰嚟攞货，可能会令到你腰骨劳损、受伤。男人嚟噶嘛，好腰好肾。好男人， 我有提佢噶，曾师傅。 你收声啦，一个鞋底柄伸过去啊！ 啊，你咁样震枯光啊，都 OK 啊！几犀利咧！ 你都承认你同佢有枯光嘅关系。 哎呀，我俾你扇咗啊！ 如果咧，你要将啲货摆高啲嘅位置，你又唔够高啊？ 嗯， 你又夹硬去攞， 系 你咪扭伤咯？ 哎呀，咁唔系点？个人系生得唔高噶啦，但货架真系高噶嘛？唔通我将个货直接抛上去咩？ 唔够高就应该用一啲稳固嘅脚踏或者系合适嘅轻便工作台去帮手噶嘛，再唔系我其实可以着对高踭鞋帮你嘅。 咪住先，咪住先，我而家突然之间头先讲话之后，我咩都听唔到啊！师傅睇埋只耳好唔好啊？你唔使咁大声，我唔该。 咁净系听到唔够噶嘛，你肯定要做到先得噶，所以我先大声啲同你讲啊！ 啊，讲明啊！ 我呢度医馆嚟噶，唔系宾馆啊！ 伊利三百体育馆个医馆， 你哋唔好喺度做啊！ 哦， 我讲定你听啊，后生仔， 系 攞个脚踏轻便工作台，好难咩？有冇咁懒啦？啊， 唔系难，亦都唔系懒，而家系麻烦，因为嚟到攞得嚟，其实我做完啦，用完之后要将佢摆翻好，好多功夫噶，师傅。 阿祖啊，你朝朝洗头翻工啊，都够麻烦啦。 我唔系，我天然系本身有咁多头发，同埋啲头发咁靓噶。 你阿妈又要洗头，又要吹干，又要 gel， 咁你又唔觉得麻烦？我知嘅，咁你靓靓仔仔翻嚟，我见到你我都开心啲。 得啦，唔使讲嘢住，曾师傅，总之唔好问我咁多问题，你帮下我啦，好唔好？真系好痛下， 后生仔， 嚟， 又倾下偈啊？ 唔倾啦，我同你讲下，你一日唔认真留意零售业安全守则，对工作毫无警觉性嘅话咧，你盏俾呢个女人缠住。 系啊，我会避开佢啊， 成日都伤噶咋。 哎呀，咁你快啲话俾我知， 我整伤佢。 究竟有啲乜嘢安全守则我要留意住咧吓？ 我同我话你听啊，除咗执货要留意，搬运宠物嘅时候都要小心嘅。 我唔会搬你呢份宠物噶，你放心、啊。 所以我就叫你小心，我额外提醒你好多次。 我有小心啊，大佬嗱，搬货啊，咪用双手去搬，两只手啊，系咪先？男人嚟噶嘛，双手去搬，咁唔通攞个头去顶住咩？ 其实你平时可以搵我嚟练习嘅。 啊，你咁讲，即系你平时都系自己一个人搬呢啲宠物啦。 梗系啦，你听下，男人嚟噶嘛，冇理由啊，搬双货成班人嚟搬噶嘛，系嘛？ 你如果呕血嘅，隔篱度呕啊，唔好整污咗我地方啊。 打酒头先拍得太大力， 咪系咯。 曾师傅，你点啊？即系想 我话你听，你梗系要望下有冇机械辅助嚟帮你啦。如果冇嘅，你隔篱嗰件粗糙地。稳住先啦、 啊！我唔要隔篱嗰件就一定唔要噶啦。但系你讲咩机械辅助设备咩嚟噶？ 哎呀，咁你都唔识嘅，即系啊，例如适当高度嘅手推车啦。咁你话手推车啊，推住个手推车系咪容易啲运货啫？系咪先？定系用手托住嗰啲宠物周围行移啊？你话即系？ 好简单， 你都唔明嘅咩？你 我系唔明啊， 推车啊， 系咯，推手推车咯，咁简单啫嘛。我系唔明点解你会用咁嘅态度嚟同我讲嘢啊？ 系咁噶， 推车啫嘛， 系咯。 你用适当嘅高度，手推车更加顺利、安全，对你工作。 哦，真系， 梗系啦。 哎呀，都唔知道你当初点解会揾到呢份工，定系你因为见到我先嚟见呢份工？我都真系唔知道。唉、哎，唔通真系靓仔乜都得噶啦吓？你用适当嘅高度嘅手推车，你就可以咧将我啲货物啊放喺近你嘅腰部啊，你条腰嗰度啊，叫咩啊？嘅手推车篮里边啦，咁就啊喺。 唔好喺度揽啊嘛！ 唔系你佢放开只手，唔好再掂我。 我强调我呢度医馆唔系宾馆啊。 唔系 啦。你做乜嘢啊？ 我话俾你听嗰啲位置啫嘛， 唔使我知道自己条腰喺边度缩手啊！ 咁喺执货物嘅时候就可以减少重复做弯一个动作，减低腰骨劳损嘅机会咯。你知唔知啫？你试下啦。 咁又系啊，真系，哎呀，我都拉到条腰啦，阿姑。 哎、你讲一次，后生仔，记唔记得我哋讲咩？ 我唔知道你哋讲咩，讲到变话 吓，唔记得啊？手推车啊， 系喎系喎，我记得啦，手推车啊嘛，记得。咁如还掂都讲到呢度啦，仲冇啲咩其他嘢我要留意嘅咧？咁， 哎呀，等我同你讲啦，真系要喺阿曾师傅面前要讲晒出嚟嘅，真系啊！喺整理货架嘅时候，一啲咧经常咧会用到啊，或者系较重嘅货物咧，就应该咧放喺较易攞到嘅位置，其实都好容易噶啦。哎呀，而唔系咧摆到入一入啊，睇唔到啊，一来唔方便，二来好容易因为身体过度伸展而拉伤筋骨啊，所以你一叫我就嚟噶啦，你知唔知道啊？ 得啦， 啊，睇真啲 咩啊？ 你对脚。短就短啦， 系啊， 做咩咁多瘀伤噶？ 哎呀， 曾师傅，你唔好成日话佢短同矮啦，其实 唔 系噶， 我见到唔系啊。而家有一个六尺五啊，三百几磅嘅女人企喺我隔篱，更加觉得我似哈比族啦，系咪？ 你唔好睇佢啊，后生细仔，其实佢好鬼嫩俊噶，你知唔知啊？你即系早两三日啫嘛，佢跣低咗一次。 嗯， 哦，后生仔， 啊， 有冇咁小心啊？你身手唔似咁差喎、 啊，其实我唔想噶，系嗰啲客啊，成日都倒泻嘢，搞到地下又有咩水渍啊，又油渍啊，咁我搬紧货噶嘛，咁我虽然我嗰个重心都比较低噶啦，但系有阵时只眼细又睇得唔清楚，咪跣到咯。 咁点得噶？ 嗱，呢个系曾师傅出嘅防滑鞋，$500一对。 吓、 啊，就而家唔卖俾你住啦。 阿田，卖俾我。 啊 ，OK， 做嘢安全，工作环境又要整洁，铺字嗰个通道畅通无阻，地面唔可以有积水油污，有嘅要抹翻干。不是就好像你咁，成日先噶啦。 啊，点解你讲要停顿咁多嘅？ 诶、师傅， 再停都得啊！ 师傅，你讲完啦，嗬？系啊，仲有啊，如果地下咧有凹凸不平嘅话咧， 皮肤咁， 系啊，好似唔系皮肤啊，我个身形。 我警告你哋啊， 就要加快警告。哎呀，啱啊啱啊，周师傅你讲得啱啊，就要加快警告。 哎呀，咁都仲 系提示所有人，系啊，提示所有人啊。同埋围封好佢，以免咧会人跣亲啊、棘亲啊，仲要揾人尽快整翻好佢嗰啲地方、啊。 唉，咁我唔做咯，罢工啦。唉，做个出色嘅仓务员原来都咁难嘅。 唔系你估真系啊，所以我都唔明点解你嚟呢度做。 够啦，何生仔， 我都知道因为我噶啊。 你记低呢个网站 哦。 啊，对唔住，呢个系成人网站嚟嘅，呢、这个先系， 喂、 啊、 都可以分享啊， 因为呢个系成人揾工嘅网站， 咁 劳工处， 好， 你去多啲望下超市工作嗰啲安全嘅刊物，睇、完之后跟住做，唔使再嚟揾我啦， 咁啊，曾师傅啊，你可以开始未啊？ 开始乜嘢？ 其实你讲咗咁多嘢，我就想你帮我针灸啫嘛、啊，一坐低啊喺度讲嗰啲咩工作安全守则、啊，曾师傅。求你落个针嚟好嘛？ 咁样啦， 点啊？ 你落针之前先同我买咗我曾师傅嘅安全鞋、曾师傅嘅防滑包，仲有曾师傅嘅平安符，全部$500一个。 你俾钱啦，你俾钱啦。 我愿意俾，只要安全嘅，就乜都得啦。 吓、 搬运宠物想安心，善用辅助机械免扭亲。 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去，觅个仙境再探索。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就算烦恼到死，天一光，世事完美。人大了，自何时遇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逼难成大器，当走到人倦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压下去怎么死？每想到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走尽天国探秘，当张开两臂，天高地阔多美。尘世那么多哲理，来到这一天结尾，糊涂世界。 近的你好吗？ 不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 都市人冷漠，但又寂寞难耐，想识人唯有靠交友软件。Yellow 就将呢个现象写入歌曲当中，分享这么近那么远嘅故事。作曲有 Yellow 嘅 Chris 阿康、易子顺、苏豪，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Alan Lau。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Yellow 野佬附近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我哋预备唱歌，一二三 ，fans， 你谂住唱咩歌噶？ 我就系想讲 thank you， 想讲 very much 啫。 我咪 fans of fans。 Thank you Tommy 啊 ，Fans Tommy， 系啊 ，Thank you Tommy Emma， 即系系啦，雪中送炭啦， 雪中送炭， 多谢你嘅心意，系啦 ，Thank you very much， 有啲心意，系啦，我哋讲到几隐晦啊，跟住啲人话佢咪寄咗张瑞士银行嘅支票，梗系啦，成亿咁样寄俾我哋添啊， 系啊， 咪 呢， 系啊，多谢你，真系雪中送炭咁啊，我亦都知道咧，呢个时势咧，就有好多人咧就会互相咧之前啊。即係當世界各地咧疫情比較穩妥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向唔同嘅地方咧有呢啲求救噶嘛。咁咧，我最近收到一個信息係點樣呢？你知唔知道喺加拿大咧，有人都有即係託佢哋寄一啲防疫用品過嚟香港， 因為暫時佢哋都好似都仲喺度。 雖然佢哋都有確診嘅，佢哋都有噶，有 case 噶， 比較唔係嚴重， 但起碼未去到缺貨啦。咁咧，我後來我就聽佢話咧，佢買咗兩盒口罩，就喺加拿大寄過嚟。其實兩盒真係唔係好多，應該應急啦咁樣。跟住我話咁費用貴唔貴？佢話口罩唔貴啊，運費好貴啊咁樣。 係啊，我知道啊。 兩盒口罩喺加拿大寄過嚟香港啦。 兩盒口罩其實都唔重，不過會唔會計 size 咧？ 我唔知啊，佢最后揭盅咧，佢话原来都要300蚊，净系运费都 为 港 纸 300蚊，嗱好少嘅嘢。我只系听到300蚊真系贵喎。 嗱，譬如当我哋真系嗰个合作口罩咧，叫做我当我100蚊嚟，可唔可 以？系咯，你贵过个口罩 嘅。贵过口罩，贵过 啊！咁但系冇办法噶，正所谓咩啊？物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而家嗰条鹅毛真系抵万金啦，系 啊！ 我都收到嘅，即系即系见到咧，话喺泰国寄嚟嘅，咁样吓，即系都系之前嘅 call 物资啦，即系睇下边度有。 运费几多？ 都唔平，即系我 exactly 系几多钱咧，我又唔系好记得，但系都系贵过，我相信系贵过个口罩。 系啊，同埋当你能够打开个盒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平安到报咧， 系 啊，仍然有一种感恩淘宝嘅心情啊。 系啊，即系而家陆陆续续咧，好多人咧都喺之前订咗货咧，陆陆续续翻嚟咧，因为邮局咧话佢哋都会排即系优先处理，就系讲紧嗰啲物资啦、防疫物资啦咁样。 系啊， 所以陆陆续续收到咯，会 系啊。咁啊，大家有足够就够啦，唔好囤积太多啦。因为日本和韩国而家都不够用啦。 如果是有需要，你寄翻去俾你日本、韩国朋友啦。 系啊， 好 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 听 日再见。 听日到啊，豪仔 home office 啊， 拜拜。